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李志坚同潘永祥主持节目。潘永祥你好。 系李志坚你好。 咁啊，头先听到即系新闻都讲啦，即系所有嘅热带气旋警告就已经取消咗啦。咁但系即系台风小犬咧，即系琴日即系都即系令到好多人受影响啦。咁啊，琴日打爆风球咧，潘永祥，咁你有冇出街咧？ 爆风球就冇，不过临打爆风球咧嗰阵时候咧，我都有出街，咁就仲去游水添。咁我當然就唔係喺海嘅，都放心嘅，都喺康文署啲泳池都有嘅咁咯。咁聽過今次咧，就嗰個風咧都係好多時都好多人都跌眼鏡啊，因為好多時咧，因為好風暴咧，我都會睇下天文台咧嗰個路線圖嘅，即係睇下啊，即係佢個方向點啊，同埋佢咧就即係快定慢啊，同埋嗰個風速係點啊咁咯。咁最初就我都同朋友講，今次你都唔使諗住爆風球啦。但係點解知到冇幾耐咧又？不上喎，咁所以好多人咧都失咗預算，冇諗過話星期一都會有風球嘅。 同埋都冇遇過即係會即係打到即係九號風球咁樣。 係啊， 咁其實如果講翻個即係小犬啦，咁其實琴日咧即係我哋上晝都知道，即係我屋企啦，上晝都知道，天文台預告就會喺中午嘅時間會有機會掛八號波啦。咁我哋仲出咗街食飯嘅，咁食下一份就真係掛八號風球啦。咁但係我哋喺嗰個新開嘅商場都見到好多市民咧，即係都係去，即係仲有好多食肆開啦。咁即係好多即係服務性，即係食肆嘅即係職員都翻工啦。咁然之後掛八號波，其實大家仲食緊飯，咁啊食緊飯，咁跟住咁啊陸續咁我哋離開啦。咁其實翻屋企啦，咁即係安全啦。咁去到即係挨晚咧，即係我都估唔到啊！哇，突然間話收到我太太話，你知唔知會打九號波啊？咁睇睇天文台個預報，係，跟住話預計會打九號波，但係即係十五分鐘之後就七點鐘，琴晚就 冇錯 掛九號波啦。咁掛九號波有個問題啦。咁例如港鐵咧，佢哋有個措施就係、是、露天嘅路段，你九號風球咧，佢就會即係停駛噶啦。咁你變咗有啲市民，如果佢放緊工啊，撞啱嗰個掛九號波嘅時間咧，露天嘅路段停駛，即係話啲車即係冇得搭住啦，咁佢要滯留喺個車站嗰度啦。咁另外機場方面咧，因為琴日睇翻資料咧，琴日喺機場嘅風力咧，雖然掛緊八號波嘅時間，其實嗰個風力咪去到話好唔俾啲飛機升降，咁所以仲有好多航班都升降啦。咁都有即係過萬嘅旅客就喺即係機場咧就滯留喺九號風球期間。咁因為嗰個機鐵啊、機場巴士都停駛，咁呢方面就即係影響到啲即係到港嘅旅客佢要出翻去市區啦。咁另外佢可以搭的士嘅。咁但係即係搭的士，其實的士其實有啲司機都因為保險問題，佢未必開啦。你就算 call 車，佢未必開啦。咁跟住，如果咁多旅客佢要搭的士出去市區，其實就會排長龍啊、打蛇餅嘅情況咯。 係啊，因為的確確咧，如果你打風嘅時候咧，嗱，第一個保險嘅問題啦，即係你有冇盡力去減低個意外嘅發生咧咁樣。第二又的確確，如果你個車資係都係統一嘅，咁你都有啲。司機就話：既然咁樣，我都唔出去啦，咁樣即係停啦。咁變咗總有一啲司機，甚至可能係唔少嘅。咁佢如果佢唔去出去接客咁嘅時候，咁變咗個的士嘅供應一定會係減少好多嘅。 咁另外即係就算你上到的士啊，即係啲旅客喺機場上到的士，咁仲有個情況啦。咁即係有啲司機就會收你嗰、那個。即係額外嘅附加費 啊！ 咁我哋聽過有啲即係個案，可能即係話可能佢收多你200蚊啊，或者收多你幾百蚊嘅一個額外嘅一個車資啊，因為即係的士司機話：哇！咁我哋打風其實都係搏嘅咁樣，咁呢一個其實有啲乘客都覺得即係其實都好無奈嘅，因為你要出去市區啊，咁佢收貴啲，咁都理解嘅。咁但係即係其實呢個情況就有啲人如果唔理解，就覺得咦，似乎你係咪即係好似我哋俗語講話，你係咪劏客咧咁樣？係 啊，咁我覺得即係其實一般嚟講都覺得理解嘅，因為佢真係個風險啊大啲，同埋好多時都水浸啊，或者係即係有啲跌出嚟啲樹枝啊，可能會阻住啲道路啊，咁個風險都大啲。咁但係就畢竟因為呢個唔係真係法例容許啊嘛，係嘛？咁亦都係犯法噶嘛。 咁所以如果你唔係真係正式法例容許嘅時候，咁變咗梗係有啲的士司機係作證即係休息唔做生意咯。 嗯，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咁啊，琴日你有冇系即系搭飞机翻嚟香港？咁啊，去到即系撞啱系九号风球嘅时间，搭的士有冇遇到话要大排长龙咧？咁啊，如果有嘅话咧，欢迎同我哋咧倾下嘅1872311，1872311。咁又或者你琴日吓放工喺九号风球期间，咁究竟有冇遇到即系港铁即系因为九号风球可能露天路段停驶，令到你咧翻屋企嘅交通受影响咧，都欢迎打嚟我哋1872311，1872311同你倾下嘅。咁啊，潘长其实话即系睇到啦，即系其实打风咧，即系嗰个信息咧，即系或者预警嘅信息咧，即系对于市民啊，或者对于好多商户嚟讲咧，都系好紧要噶。 系啊，因为尤其是咧，如果你话八号到九号咧，因为好多时咧，而家啲市民都习惯咧，就话诶，即系有地铁啦，咁样你地铁就已经基本上去到香港好远嘅地方啦，即系咁。但系如果你话，突然间去到九号风球，而因为路面嘅铁路系停止运作咧，咁你知啦，由红磡去到即系好多即系九龙呢边咧，好多都喺路面噶嘛嘅港铁，尤其是如果系东铁更加添，咁所以如果突然间失咗预算咧，咁如果佢哋搭的士又搭唔到嘅时候，真系都几混乱吓。 嗯，咁有啲即系市民就会同翻九月，即系上个月。九月一号啦，咁啊超强台风苏拉集降，咁都打到九号、十号风球嘅。啊，咁点解咧？嗰次似乎就冇乜人投诉啲交通问题咧，即系讲紧放工嘅时间或者机场嘅交通啦。咁啊睇翻，因为上一次苏拉集降咧，咁其实机场本身就已经系停飞啦。咁所以有啲即系估计系咪因为停飞啦？咁你相对应该冇咁多即系旅客就系落机，咁会滞留喺机场就唔会啦。咁所以即系唔会影响到话啊，要需要大排长龙啊的士站嘅情况啦。咁所以即係呢一个方面，头先即係你有提到话即係港铁嗰方面咧，咁其实真係港铁咧，佢本身佢根据佢嘅指引咧，如果係九号啊十号风球啦悬挂嘅时间咧，佢哋嘅机场快线嘅所有车站咧係会停止服务嘅，即係暂停服务。咁迪士尼线啊又会暂停服务。咁轻铁啊同埋即係港铁嘅巴士嘅路线咧都係会暂停服务嘅。咁所以即係呢一个方面咧又有其他即係朋友就會問啦，咦？咁其實係咪可以即係係咪一定要即時去停咧？有冇啲空間？即係例如話，如果啲天氣嘅情況唔係太惡劣，係咪可以即係有一個即係走盞咧？咁呢一個就即係有一啲意見咁講喎。 係啊，嗱，當然啦，即係風險一定有，危險都係會有嘅。咁但係另一邊雙咧，你又話，咦？可唔可以多啲的士嚟？咁你諗下啦，即係除非你話啊，即係嗰個風球咧，我直情咧個機場咧，我都即係啲旅客都唔可以出入啦，咁你依头你又话啊，希望多啲的士入嚟，咁其实的士佢都个风险都好大嘅啫，吓相对呢个港铁，我相信个风险差唔多嘅啫，就算唔系即系细个都，咁其实就变咗嗰方面，你话要的士多啲入嚟，咁呢方面你港铁又停咗驶，咁咪好似有些少相矛盾咧，系嘛？ 咁其实你话即係要即係喺打风期间，例如九号风球打，即係要喺即係交通啦，咁除咗话机场出市区可能要靠的士啦，咁其实喺市区可能都要靠的士嘅。咁因为有啲巴士又停啦，咁你如果港铁又停嘅，咁你可能又会靠的士啦。咁究竟点样嘅情况呢？咁有冇琴日打风期间九号十号风球期间九号风球期间，究竟你有冇受影响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咁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你倾下嘅。咁我哋先同一啲嘉宾倾下。咁电话旁边呢有周国强，佢係香港的士小巴商会商总会理事长。你好，周国强。 周国强你好。 係咁啊，信号嘅关系呢，咁我哋转头再拨个周强嘅电话咁啊。咁其实头先即係潘永祥你讲到啦，其实即係话嗰个即係如果係即係的士都係一个好即係紧要嘅，如果喺即係打风期间都可能係要靠佢呢嚟到去即係搭车啦，返屋企啦，或者即係去交通啦，路面嘅交通。但係的士司机佢有个选择，因为个保险同埋个安全问题呢，佢有可能未必即係会即係冒险喺即係打风嘅期间去即係服务嘅。咁我哋继续呢同呢嘉宾倾。咁我哋电话旁边咧有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周国强，周国强你好， 周国强你好， 你好，潘主持你好， 系啦，咁我哋想讲下，其实琴日咧，即系照你嘅即系收翻嚟嘅消息或者观察咧，其实琴日即系九号风球嘅期间咧，其实即系的士情况点样？即系例如喺机场或者喺市区路面啊，即系嘅情况。 其实都几特别嘅，因为你知道啦，琴日一早咧就应该咁啊，前日一早就话会琴日十二点几会挂风球啦，咁当 呢個消息出咗嘅時候咧，跟住就話會三個鐘頭之後咧就冇咗巴士服務啊、地鐵服巴士服務啦。咁所以變咗咧，就大部分嘅夜間司機咧都已經差唔多通知曬唔開工噶啦，因為亦都知道上次咧，大家都知道上次水浸嘅經驗啦。咁大部分嘅車行咧都有同啲司機講，或者同啲講話，如果你偷地去開工嘅話咧，如果水浸咗嘅話咧，就要嗰啲司機負責，甚至乎有罰則啦。咁變咗咧，可能咧變咗大家都感覺到呢個風球嚟得咁有準備，我哋準備到足咗嘅話咧，就變咗咧開，即使肯繼續開工嘅話咧，就靠一啲可能自己車主啊，或者一啲較為搏命啲嘅司機啦，咁啊願意繼續開工啦。咁但係變咗可能市面上咧，由晏晝三點幾四點鐘嘅時候咧，我諗估計日就有一成幾至兩成到嘅，即係可能二三千架車喺度運作。咁去到夜晚八點幾嘅時候咧，咁啊～機管局嗰邊通知咧，就話可能有82個乘客喺度等緊車嘅時候咧，咁隨著你都知道啦，嗰啲日間其實都已經踩咗十幾個鐘頭啦。咁去到夜晚嘅時候，佢哋雖然繼續有啲可能即係希望做多啲生意啊，肯搏嗰啲司機嘅話咧，隨著嘅體力下降嘅話咧，就變咗就更加少車啦。咁啊引致到咁嘅情況。咁亦都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話琴日開始到八點幾鐘嘅時候咧，嗰啲陣風啊嗰啲都已經較為強勁啦，咁可能你叫行高速嘅話咧，啲車嘅話，如果行界入機場嘅話，使用較為高速度啲入去嘅話咧，俾啲風咧吹到架車咧有少少會偏離自己嘅行車線嘅話咧，感覺都幾強勁。咁所以變咗可能啲司機啊，哇又要入機場又要搏，咁啊抗拒咗啲咯。咁出邊啊要搏，喺出邊都搏到可能。即可能搏到生意嘅話，都搏到噶嘛，未必咁多車入機場，同埋個時間你個風真係刮得嘅時間唔短啦，咁嗰啲司機都攰啊嘛，都係人嚟啊。 系阿周国强啊，头先你话咧，即系好多时啲车主咧要求啲司机咧就话，如果你真系打风咧，咁就唔好出去因为咧如果有咩事干咧，就要我哋负责咁样。咁所以变咗系租车的士嘅。司機就可能唔出去啦，更加咁。如果你話車住嗰啲，我想問咧，而家保險嗰度係點㗎？即係總管佢自己係車主啦，冇一個特別嘅車主要求佢啦，咁樣咁，但係保險嗰度會唔會都令佢卻步咧？ 嗱，其實做生意咧，其實的士咧就講真係喺暴風球係有保險嘅，但係講真啦，喺暴風球同埋黑雨嘅話，甚至乎紅雨咧，其實你話適唔適合揸車咧，其實大家都。心中有數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係駕駛人士嘅話，紅雨嘅話，甚至乎黑雨咧，根本你開水撥都撥唔曬啲雨水。咁但係你話亦都咁講啦，大家都知道啦，紅雨又好，黑雨又好，甚至乎而家打風都好啦，咁都會有出現水浸啦。咁水浸嘅話咧，而家我哋嘅舊款車咧，嗰個維修費仲少啲嘅，但係如果新款嘅用混能咧或者電車嘅話咧。因為佢個車底嗰嚿電咧擺喺車底下面嘅，咁變咗咧，如果一沖水氹嘅話咧，冚熄咗個即係冚壞咗嗰嚿雲嗰嚿電嘅話咧，個整維修費咧，我哋最高紀錄咧由20,000至100,000都試過整過，咁啊變咗跟即係試過上次打風嗰次水浸咗幾十架運能車之後咧，咁我哋即係變咗好多車主都話：喂，如果俾你，我哋捉到你。偷計出去嘅友善嘅話，你哋都要自己負責翻，咁可能亦都令到啲司機知道咧。如果闖咗呢啲禍啊，會引致唔見咁多錢，咁佢哋問即係變咗偷計嘅意欲減少咗咯。 咁亦都有啲聲音講咧，就話即係你嗰個風險大，咁前咧即係少即係的士司機出去啦咁樣，咁除非你嗰、那個即係車資會提翻高咁樣，咁但係而家就。法律上是不是不容許就算是打風都不可以說提高車資的 其實是的不過你說機管局昨天說真的我明白的其實是最特別的其實是在其他口岸、啊、陸路口岸、啊、其他口岸都沒有發生即係冇咁機管局發生到咁嚴重啦，因為你知道啦，機場管理局咧，佢要做較為有責任啲啦，佢會睇嗰啲風力啊，同埋嗰個雨勢咧個影響大唔大，適唔適合降落咧，佢自己有個評估啊。咁可能琴日到臨尾風速太多啦，個雨勢太大嘅時候咧，咁佢評估咗 即係啲飛機唔適合上落，所以就引致到好多旅客可能取消咗航班，咁啊變咗可能要翻翻轉頭，咁啊引致咗咁多客啫。咁但係你話其實發生呢啲事都唔係好多，咁但係你話如果喺機管局嗰度可能會唔會參考下喺郵輪碼頭嗰度有啲有因嘅打風嘅時候啊，會唔會有啲獎勵嘅？呢啲我就唔夠膽講評論啦。咁但係如果佢哋有呢啲咁嘅措施啊，我都希望啦。甚至乎會唔會話承包一啲車喺嗰度愛嚟承包一啲的士，咁按標收費，參考翻以前抗疫酒店咁樣嘅方法去做士啤嘅話咧？咁我呢啲我覺得都無可厚非嘅，因為你一年都唔係打幾次風。但我亦都希望喺度借呢次個訪問咧，都講翻俾廣大嘅市民，又甚至乎政府聽啦。其實的士服務咧，提供服務我哋都好想，但係其實打風落雨咧，個環境個因素咧，其實係咪適合駕駛咧？其實都要大家啲有磋商嘅。有時佢揸嚟提供服務，佢都搏嘅。咁同埋。你睇到啦，其實就算有保險嘅話，條街啲私家車都唔行啦，因為大家都會感覺到嗰個路面嘅環境咧，唔係適宜駕駛嘅。咁希望大家我明白到滯留喺低笪地方，甚至乎想搭車翻屋企而冇車搭嘅心情，當然大家都唔想。咁但係我哋業界同埋政府嘅話咧，如果政府機管局啊，或者其他部門嘅話咧，有需要到我哋的士幫手嘅話咧，我哋好樂意咧去盡量去點樣幫助提供服務。咁但係盡量希望做到市民同政府大家都滿意，唔好失望啦。因為之前嘅對我哋的士嘅評價或者搭的士嘅唔好嘅經歷大家都有，咁但係我亦都咁講啦，藉著呢個關係有機會嘅話，就希望政府真係正視下我哋業界啦，等我哋可唔可以提供一個總 app 啦，等能夠提供一啲咧劃一嘅收費，按標嘅收費俾曬全港市民用，減少咗大家嘅對的士嘅誤解，仲有希望可以提供一個總 app 嘅話咧，可以令到市民咧。做全部都做電子支付同埋按標收費，唔好搞到咧。而家啲幾嘅唔同嘅 Apps 咧，又有八折，又有八五折，又有加成咧，搞到啲市民嘅印象唔係咁好。但係業界政府真係好希望業界成個業界好希望政府真係伸出援手，唔好淨係得個講字叫我哋做好啲，係想成個行業一齊起動去做好啲咁樣。等你哋支持又好，市民又好，傳媒又好，感覺到我哋的士係願意去改變咯。 好明白嘅，咁阿周國強其實因為即係我哋就係新聞咧，我想快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咁即係咪你都認為其實係收附加費方面其實都有商榷嘅餘地咧？即係話如果喺即係呢啲即係颱風期間啊，的士即係司機佢開工嘅時間咧，呢方面係咪需要注意一下咧？ 其實嗱，我又唔係話即係我唔係鼓吹一定要咁樣，但係其實你睇到啦。有唔同嘅環境，有唔同嘅轉變，包括你郵輪碼頭點解會太氣倦嘅話，其實大家都應該要諗一諗點解會係咁咯。 嗯，好，咁啊，收好曬，咁啊，多謝曬阿周國強嘅電話嚇。咁啊，周國強咧係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咁啊，潘永祥咁啊，睇嚟即係周國強都認為，即係長遠都係需要有一啲即係方法，點樣可以統一翻啲收費，即係等大家有個標準咁樣。 係啊，即係俾你有個附加費統一嘅，咁啲司機啊同埋乘客咧就有法可依啦嘛，即係唔使到時咧有唔同嘅爭拗咁樣嗬。 係啦，咁同埋因為即係天氣咧問題咧，都係唔鼓勵即係咁樣去揸車，都係需要注意安全嘅。咁啊。收音机可以，听众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嘅。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听下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昼四点二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江如秋话：小犬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会继续向西南偏西方向移动， 继续远离珠江口，横过广东西部沿岸，并且逐渐减弱。他说同小犬相关的雨带仍然会为本港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日间干燥。将军澳清水湾半岛附近一处山坡发生山泥倾泻，面积大约20米乘5米，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亦都没有影响附近交通。警方在中午12点几接获将军澳广场居民报案，话在屋企的单位看到一处山坡有山泥倾泻，有关部门派员视察之后认为没有即时危险。港大校长张翔被指涉及多项匿名投诉，港大校委会下午召开特别会议。校委会本科生代表戚尤康在会前说，事件连日发酵之后，显示校内不同持份者对管理层积累不满，若果有证据说张翔可能犯错，暂停职务的做法是值得考虑，但是需要考虑由哪一个署任校长等行政安排。戚尤康又说，今日会议不应该成为政治审判舞台，就事件成立调查委员会是最公道的做法，亦都符合市民对大学管治的期望。以巴新一轮流血冲突持续，至今双方合共超过1200人死亡。巴勒斯坦卫生部门说，自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合共超过500人死亡，超过2800人受伤。至于以色列方面，多间传媒报道冲突造成700多人丧生。以军说，过去一晚打击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位于加沙的500多个目标，士兵亦都在加沙周边7至8个地点持续和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战斗。联合国说，冲突爆发以来，加沙有超过123000人流离失所。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今晚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4至28度，稍后骤雨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和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亚皆老街噶。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亚皆老街。九龙公园径去佐敦方向，近住北京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梳士巴利道啦，近住永安广场对出噶。就是九龙公园径去佐敦方向，近住北京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梳士巴利道啦，近住永安广场对出。咁由于受较早前水浸影响啦，洪隧嘅九龙出口咁有条支路右转翻去九龙入口嘅，唯一行车线咧较早前就封闭嘅。咁而家积水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咁封路重开啊！就是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咁有条支路右转翻去九龙入口，唯一行车线咧就已经解封，咁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咧都系受路面积水影响咯，宝丰路去翻油金头村方向，近住屯门公路方向咧都系有封路措施。咁讲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就喺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去翻港岛方向仲系畅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港仔海旁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喺日港居附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湖南街。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一段挤塞，龙尾就柯士甸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唔好射游戏啦， 我订咗啦。 吓，你识拣咩？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国剧830。县委大院 林志伟第一日担任院长联络员，艾先知就跟他说， 其实我这一度很简单，拎袋斟水开车门，我都惯了自己做，你只要做好你的本分就可以，最重要是有责任心。 事实又是不是这么简单呢？ 国剧830，县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嘅潘永祥咁啊。琴日小犬咧，即系有啲传媒形容咧，就特袭香港，因为咧佢就好短时间就刮咗个9号风球啦。咁喺嗰个时间咧，就即系香港嘅交通都有影响啦。咁即系机场嘅交通啊，咁港铁都有影响，因为港铁喺9号风球之后咧，露天嘅路段就要即系停止服务啦。咁所以就对一啲即系放工，即系嗰个时间要翻屋企嘅市民咧，有机会就有影响啦，同埋要滞留喺个地铁站里边。咁我见到港铁都有即系安排，即系有啲物资等啲乘客可以即系留喺个站度啦，即系等稍后嘅时间就再即系八号风球啦，咁可以搭翻车走啦咁样。咁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咁啊，其实琴日喺小犬突袭香港嘅期间，你系搭车翻屋企有冇受影响咧？或者你系喺机场啊，会唔会有即系情况咧？咁啊，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你倾下嘅。咁我哋先同咧听众倾下。咁啊，收音机旁边啊，电话旁边咧有谭先生，谭先生你好。 系谭生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你好。 系有咩意见咧，谭生？ 我本身呢就是轻铁车长嚟嘅，我本身是香港铁路职员工会副主席啦。咁就我想讲一讲呢，其实呢琴日嗰个状况呢我都觉得係好混乱嘅。因为其实我自己喺港铁做咗咁耐呢，咁天文台嘅预警呢，佢预报佢其实係有通知我哋公司嘅。咁但係呢就我未见过呢佢得15分钟去通知囉。其实琴日呢就佢係1845左右啦。咁我諗佢係通知港鐵或者通知公眾呢，就係由八號風球將會喺1900就會改去做九號風球啊。咁大概15分鐘嘅時間呢，咁其實呢港鐵網絡咁大，咁乘客上咗車，咁但係佢一定係有個合理期望佢要到達目的地啊。我諗起碼你都你知我哋講到咁大，咁、那個網絡如果最遠嘅都差唔多要接近坐一個鐘頭車先會由呢、這個上車去到落車啊。咁15分鐘嘅時間去俾我哋去安排九號風球嗰個狀況。其實呢因為港鐵呢就係、是、露天段呢，喺九號風球大家都知道呢露天段就唔行得嘅。咩叫露天段呢？就是、譬如屯馬線嘅天水圍段啊，東鐵段啊，同埋輕鐵段嗰啲叫露天段啦、啊。因為基於安全考慮啦、啊、其實九號風球就唔行得嘅。咁所以佢一掛九號風球，咁得個三個字去準備，咁其實係相當混亂。啲乘客喺個車度，我哋其實冇可能我哋要趴曬佢落車㗎，冇可能嘅事啊。咁佢哋喺個站嗰度，咁我哋又冇再有車去，即係可以再去接載佢哋啦。 咁點算咧？ 咁佢哋咪連啲乘客係好混，即係好，即係我都明白啲乘客嗰個感受啊，個苦楚。其實我琴日揸緊車。咁啲乘客，我哋話俾你聽，輕鐵會好少少，即係點解呢？我哋真係喺個車嗰度，我哋都載埋佢。其實我哋話就7:2尾車，其實我哋琴日做到8:幾，可以車到啲乘客，即係喺天水圍都盡量滿足佢哋，可以車到佢哋去目的地。但係喺市區線或者喺其他網絡， 佢哋喐唔到車啊嘛。 嗯，好，收到啊，譚生。 喺曬站嗰度等咯。 好，咁啊，多謝曬譚生嘅電話。咁啊，譚生亦都係即係輕鐵嘅車長啦。佢又講到琴日嘅情況就係，佢自己都覺得係有啲似乎有啲混亂喎，因為得十五分鐘嘅時間，即係俾佢哋去，即係都冇得準備，因為就係啲乘客嘅車度。 係啊，因為一般嚟講都係即係車隊目的地噶嘛，即係突然間你話即係。頭先都話咧，可能最遠嘅地方都可能一小時，咁你變咗係咪中間要突然間要落車咧？咁啊，係嘛？ 係啦，咁所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假如你係輕鐵嘅乘客，琴日喺即係九號風期間、九號風球期間有搭車咧，遇到咗情況咧，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又同嘉賓傾下。咁啊，電話旁邊咧有鐵路運輸專業人員協會主席張連生，張連生你好。 誒，張連生你好。 誒，你好啊，李生潘生。 係，又可唔可以講一講你琴即係而家其實咧鐵路咧，我哋講緊個問題就係、是、九號風球咁啊，港鐵嘅露天嘅路段就要即係暫停服務啦。其實呢一方面嗰個時間係咪要即係佢個操作係咪即時就要停曬，定係有冇啲走盞餘地嘅咧？ 嗱，其實咧最重要個點咧就係乘客安全啊嘛。行車安全呢、這個最重要個點啦。 嗯。 咁露天路段咧，個風勢會影響到嗰個行車會唔會有問題啦？咁其實咧，我覺得喺唔係港鐵可以自己話我繼續行或者繼續唔行，或者即係有要停咗即刻停咗佢，而係應該係睇天文台俾個風力係邊度影響到最大。 嗯， 露天一定好大件事㗎啦，杏花村嗰段咧，成日都話打風水浸啊諸如此類。咁嗰啲情況之下咧。如果我係講即係港鐵裏面嘅控制中心裏面咧，我唔可以話有乘客我就繼續行，因為其實行緊嗰時可能會更加不安全。 嗯， 咁可能即係停咗佢嘅。咁呢個我諗係逐件事睇咯，逐個地方睇咯。 咁啊，張連生啊，即係就住琴日嗰個情況咧，即係佢係即時停啊，全部啊，定係好似咁講，即係每個地方嘅嗰個風速啊，或者環境都唔同噶嘛，咁係個別處理啊，因為係點樣一視同仁定點嘅咧？ 其實最好都係個別處理啦。咁但係都有個問題就係咧，要掌握到係邊度個風力係最影響最大嘅。譬如我知道尋日嘅係喺港島南區就風力比較大一啲，東區南區啦嚇。咁杏花村嗰啲一定係停先啦。九龍東要停啦，即係彩虹去到藍田呢一段啦嚇。咁喺西邊咧，譬如頭先你講啊，輕鐵嗰邊咁會需唔需要停咧？咁啊，可能唔需要停都唔定嘅。咁可能係可能遲一啲，或者係行埋嗰趟車先停都 OK 嘅。但係呢個就要取決於當時佢哋控制中心掌握到嘅實際出面路面情況啦，咁呢個可能都要同天文台同港鐵有啲協調先得。 嗯，咁另外一種做法咧，可唔可以咧？嗱，譬如話佢即係上咗車啦，好似譬如話你金鐘去到上水，入咗可能羅湖嗰橛咁樣，咁佢其實喺金鐘嗰個係地下嘅，咁佢已經上咗車啦，咁可唔可以即係俾佢即係慢慢咁樣即係一路？行晒咧，因为好多时你话危险咧，就即系睇你嗰个速度系点啦。如果譬如话佢真系好慢，纯粹系真系等佢去到目的地嘅啫。咁呢个即系始终方法有冇可能咧？ 啊，呢个系其中方法，但系咧，我哋唔好唔记得咧，就系露天路段有树啊，有杂物啊、垃圾啊，其他嘢会飞埋嚟嘅，嗰啲都会影响到行车安全嘅。嗰啲你系我行几慢，未必控制得到嘅。咁所以呢個都係要睇下嗰時係周圍嘅環境嘅影響囉。就唔係淨係行得慢就一定 OK 嘅，咁可能真係太大風，啲樹打到爛曬啦，飛埋架車度咁打爛玻璃咁就仲危險，係咪？咁所以呢個都要睇下，真係睇下當時嘅情況囉。 咁張連生，如果講返如果機場鐵路呢，咁會唔會即係嗰個風險會更加高？如果係啲風力好大嘅情況之下， 其實一樣嘅，所有露天路段睇下佢係咪喺嗰個即係當風位置咯。如果吹緊西風咁啊，咁就當然機場嗰段係比較犀利啲啦。咁吹東風，機場可能就有青山遮擋住一下，咁可能都會好啲。咁所以又要睇，即係睇下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情況，同埋吹咩風咯。 係。 咁其实如果一般嚟讲咧，即系有几耐嘅时间通知你哋咧，咁先可以处理到咧？嗱，今次十五分钟就大家都觉得一定系唔够啦。咁但系一般嚟讲，即系要几耐嘅时间先足够嘅通知你哋即系处理嘅咧？ 嗱，其实呢个咧，因为调翻转头咧， 系 嗱，因为系三号风球以上啦吓，即系八号风球啦。咁其实咧，八号、九号、十号啦。其实呢你如果你记得嘅呢，好耐好耐之前呢，暴风球所有车都唔行，包括港铁、 嗯、 即係以前地铁九铁都唔行嘅。咁其实而家个服务係好咗㗎啦，即係风力都可以顶得住喎，我俾继续行啦咁。咁其实呢即係作为一个市民，我觉得冇必要喺三号风球以上不如就唔好出街啦，即係必须要嘅先出去啦。其实你睇下的士其实喺暴风球呢验疏都唔包，咁即係一定有佢理由喺度嘅，保险公司都会计过晒呢啲数啦。好啦，咁就第一点啦。咁其实即係如果我哋少啲人喺暴风球出去嘅，必须要出街先至出去嘅呢，咁喺暴九号嗰个应变嗰个反应能力呢可能会就好啲，因为少咗人啦，咁我可以快啲处理啦咁囉。或者係少啲人喺个系统里面，我可以快啲清咗啲喺系统里面嘅人咁啦。 好，咁啊，多谢晒阿张连生，咁啊，张连生啦嘅电话，咁啊，张连生系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咁啊，潘永祥，咁啊，其实即系头先阿张连生都讲到啦，即系话真系睇翻个风力，咁啊，其实港铁即系要喺九号风球或以上停咧，即系露天路段嘅服务咧，都系有佢个科学嘅原因嘅。 系啊，即系阿张连生都讲啱嘅，即系其实呢个站都系市民咧都应该嘅，即系你。既然爆風球咧，盡量即係唔好出去啦，係嘛？ 即係行車安全啊，或者自己嘅安全啊。咁啊，聽眾如果有意見咧，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傾過。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全乎一心。 晚清商人胡雪岩的商道與人道， 分析當年歷史背景， 仲有香港話劇團舞台劇《親愛的胡雪岩》2018新版嘅聲音片段，再加上我哋嘅導讀。 游走于虚构与现实之间， 细说传奇人物一生变幻， 全乎一心。 主持冯杰、圈俊远， 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经典广播剧《兰花》，1989年作品，亦书原著。 我一个最普通、最普通嘅男人，只有你先至时时夸奖我。 翟耀辉， 你系我所认识嘅男人之中最好嘅一个。到而家你居然仲会嚟睇我，比起其他人，一早已经忘记咗我。 罗嘉玲、领衔主演，经典重温《兰花》，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小犬影響香港咧，琴日咁啊，影響到交通啦。咁阿潘Sir先你都提到，其實最初大家即係一般聽天文台嗰個預報啊，睇嗰個圖咧，即係嗰個即係風暴嗰個路線圖咧，都覺得啊，小犬應該都唔會好大影響啫。咁即係有機會掛高啲風球咁，但係應該個風力啊，或者個雨勢可能都唔會好厲害啦。即係冇諗過去掛到九號波噶嘛。 係啊，因為我都。即係常慣睇嗰啲風暴咯，嗰個路徑啦，即係覺得都應該最初嗰時候都應該冇可能打爆風球喎。咁但係的確個咧啲風咧有陣時好難預測嘅。咁突然間又北上，又好接近香港，甚至今次咁樣打九號風球添嗬。 係啦，咁啊即係有啲即係天文嘅朋友啦，即係熟悉天文朋友就形容小犬就好曳啦，甚至乎即係天文台嘅即係佢哋自己嘅即係blog 咧都话啊，呢个系一个顽强嘅小犬。咁究竟呢个小犬点解会即系突然间即系转个势咧？点解会即系变成一个咁大影响嘅一个即系台风咧？咁我哋就可以同专家嘅倾下啦。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如果有意见咧，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你倾下嘅。咁啊，电话旁边咧有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梁荣武你好。 诶，梁荣武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啦，咁其实即系可唔可以从即系一般。即係聽眾未必好理解啊，點解嗰個風咧？即係啊，原本啊小犬諗住佢好温柔咁，因為好多人即係玩嗰啲即係AI 插圖，覺得佢都係好善良啫。咁但係後屘佢好惡喎咁樣。咁其實點解咧？ 嗱，老實講，我都唔知點解。其實我哋即係做天氣預測咧，其實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哋所謂診斷，即係判斷究竟而家個形勢係點樣形成嘅。就算係呢第一步咧，往往都有陣時候我哋都唔明嘅。 啊，點解小圈咁樣行啊？點解去向西又突然間又向西北西啊？嗰好似舊上一個月，點解嗰場雨大得咁交關啊？我哋有啲所謂診斷嘅分析，但係往往我哋都唔可以百分之一百確定啊！哦，一定係咁嘅原因啊！咁所以只可以盡量去理解嘅啫。咁而家即係今次小犬嗰個情況咧，其實都真係有啲出人意料啦嚇，因為好多大嘅氣象模式，即係全球最先進嘅氣象模式咧，都唔係話佢咁樣行嘅。同埋亦都大家都一致，即係好多個電腦模式都話佢有明顯嘅減弱。咁但係咧，佢真係要嚟到香港，嚟到珠江口經一經我哋門口之後，至開始減弱。咁呢啲都係大家都係即係意料唔到。咁原因好多方面嘅，即係呢個東北季候風係一個原因啦。即係以往我哋就會覺得東北季候風係一啲較為乾燥嘅氣流，應該不利呢個颱風嗰、那個。延續嘅，咁但係今次呢個東北季候風咧就好明顯唔係一個好乾嘅氣流啦，咁所以對小犬個強度冇乜大嘅變化，咁反而咧有可能咧，我強調有可能咧係幫咗一把添，因為東北季候風嘅作用咧就係、是、當佢吹向呢個小犬嘅時候咧，其實係增加咗佢一個旋轉嘅動力嘅。咁就等於我哋好似即係細路仔玩陀螺嘅時候咧，你個陀螺已經轉緊，你再擦一擦佢，咁佢咪轉得更加快咯。咁所以反而係增加咗佢動力。咁至於話佢個移動嘅路徑係咁飄忽咧，咁呢個就真係好難捉摸，因為一個颱風嘅移動咧，佢自己本身有一個動力嘅。咁但係佢呢個動力唔係好大嘅，通常嚟講都係向西北偏北嘅方向，好慢好慢咁漂移。反而更加重要嘅咧，就周邊嘅氣流係點樣流動，而周邊嘅氣流咧就係牽動呢個小犬向住某一個方向走。 收到，黃寶，我要報一報天氣消息先。咁啊，天文台咧喺5:45咧取消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咁啊，天文台喺5:45取消咗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咁啊，黃永寶，咁啊，頭先我哋繼續講緊就小犬嗰、那個，即係原本大家預即係有東北季候風就會即係有機會削弱咗即係小犬嗰、那個即係風力咁啊。咁啊，頭先你講到啊，小犬今次似乎即係受到東北季候風即係的啲橫流大家影響，佢又會產生一種好似螺旋咁啦。咁其實呢一個情況即係係咪好常見嘅？應該唔常見啦，係咪？ 呢啲情況咧就有嘅，即係我哋都經常見到咧，東北季候風喺一個熱帶氣旋，即係啱啱同一個熱帶氣旋互動嘅時候咧，佢好多時都係初頭咧係會使到有個加強嘅作用。咁但係時間長咗咧，就最後都會將佢呢個颱風減弱，甚至消散咗。呢個颱風會消散都有。咁但係今次咧就似乎就係反映咗一個即係加強嘅作用，就消散嘅作用咧就好後期出現啦。咁後期咧呢個小犬減弱咧，除咗即係東北季候風影響，咁可能陸地嗰個互相即係嗰個摩擦力啊，都會有個關係。咁就即係總之即係其實今次呢、這個小犬呢個八號風球、九號風球反映咗一樣嘢咧，秋天預測颱風咧就比盛夏嘅時候咧係較為困難，因為盛夏嘅時候咧嗰、那個主導嘅氣流咧就係、是、太平洋嘅一個高壓，就係一個好大好大嘅天氣系統，所以佢係產生一個好穩定嘅引導氣流，但係到咗秋天嘅時候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氣流嘅交替嘅作用啦。啊，有陣時咧就係太平洋高壓脊，有陣時咧就係高層嘅西風。咁如果你真係吹西風嘅話咧，甚至將個颱風帶走咗向東面都會有嘅。咁就琴晚亦都睇到啦，即係其實有一個所謂西風嘅擾動咧，都係將呢個小犬咧就稍為北抬。咁所以咧，我哋就會有需要掛八號、九號咁樣樣。 阿梁榮武啊，即係普通市民即係都明白，即係好多時咧好難預計，好似譬如話你早幾日咁樣，即係明明即係覺得呢個小犬嗰個威力應該冇咁強啦。咁但係好多市民都想知道就話好似譬如由八號去到九號，咁呢啲係咪即係有足夠時間？即係總管，我哋唔能夠好早就預測到，因為有變數。我哋都有一定嘅時間可以預測到，譬如話有可能會變九號，咁變咗我哋天文台可能都會發啲訊息，就話大家咧即係小心啦，即係盡量咧，如果唔係即係必要咧，都唔好出街啦，因為咧有可能咧短時間內咧由八號變咗九號。咁呢啲咁嘅資訊咧，其實係咪？ 即系都可以掌握到嘅咧？一话甚至可能咧，即系真系连你话好短时间，即系都未必掌握到嘅咧。 嗱，呢个真系要天文台坐喺我哋所谓预报房嗰啲当值嘅预报员咧，至可以好清楚咁解释俾你哋听啦。 系 但我自己嗰个睇法咧，就系预警咧系尽做嘅，尽做嘅。当然我哋最希望可以，譬如好多好多坊间都有个讲法啦，啊，俾一个钟头我预警就好啦，即系都解决咗好多问题啦，咁诸如此类啦，系咪？咁但系就系、是、个问题就系一个钟头都俾唔到，因为点解呢、可能去到嗰一刹那，即系未挂九号风球，挂与唔挂之间，喺嗰一刹那咧，天文台掌握到嘅资料就系话个形势变得好快啦。我哋如果唔扯个九号波咧，就可能会对人嘅生命财产会有一个相当大嘅威胁，咁所以就尽快挂咗个九号风球，就冇足够时间嚟做一个预警啦。咁所以呢个就系平衡挂与唔挂，对社会嗰个影响。咁有阵时喺咁急忙嘅情况底下咧，就未必可以做到尽善尽美。咁呢个就系即系好多好多原因啦。当然最大嘅原因就系我哋掌握一啲咁样嘅飘忽。即係移動飄忽嘅颱風咧，嗰、那個技術仲係有限。咁呢個唔係單單係天文台嘅問題，因為天文台都參考全世界最大嘅氣象中心、氣象預測中心嘅。咁佢哋都有同樣嘅，即係出現咗同樣嘅不確定性。咁所以呢個可以話，即係氣象嘅預測、天氣預測咧，係全球即係大家仲有好多空間要去改善啦，咁樣。 阿梁明波，因为其实可能听众或者市民印象就上次上个月即系苏拉咁都有挂即系九号风球、十号风球啦。咁其实同今次即系小犬比较，就似乎好似上次苏拉嗰个预警好似早啲咁样。咁其实呢一方面，我哋点可以点样理解 咧？好简单，就系苏拉嗰、那个判断苏拉嗰个移动同埋强度嘅变化咧，系当时天文台信心大啦。咁你如果信心大嘅时候，你咪可以早啲讲俾市民听啊，我就会挂九号㗎啦，就会挂十号咁之类啦。咁但係今次呢，因为一个好关键原因呢，就係小犬嘅环流好细。环流细呢就好容易会点讲啊，即係会走，即係佢嘅影响可能会差之毫厘就谬之千里啦。即系琴日，如果我哋即系熟悉即系气象嘅朋友咧，睇天文台嘅雷达咧，好清楚睇到小犬嗰个眼壁啊，即系最强风力嘅地方咧，已经系过咗我哋南边嘅淡江岛嘅。咁淡江岛同香港或者同我哋大屿山啊，港岛南区嘅地方咧，其实相距系30公里到嘅啫。咁即系换句话讲，如果小犬再近少少啊，几十公里啫，二三十公里，咁我哋所受到嘅威胁个风险系不可同日而语嘅。 好，咁啊，唔好意思，因为我哋到交通时间咧，咁我哋有机会再同你倾过，咁啊，而家先报一节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意外事故啊。咁啊，讲到咧东区走廊去柴湾喺城市花园对开嗰度咧有意外，嗰度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一带多车噶，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天桥沙田方向喺九龙塘会对开咧慢线，因为有意外，咁啊而家咧比较挤塞啦，龙尾到培正道。窝打路道天桥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对开有意外，慢线受阻，龙尾去到培正道。尖沙咀九龙公园径去佐敦方向近住北京道曾经有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㗎啦，仲係多车啦，龙尾到梳士巴利道近住帝国中心附近㗎。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呢告示打路东行龙尾喺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登位。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黄昏绿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潘永祥，我哋继续倾紧咧，琴日台风小犬突袭，因为佢即系由八号转九号啦，咁跟住影响到即系香港一啲嘅交通情况啦，即系机场嘅交通啊，咁港铁嘅交通啊，咁啊，所以心机旁边嘅听众，如果你有乜嘢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下咧，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咁我哋先同咧听众又倾下，咁啊，电话旁边咧有岑生，岑生你好， 系岑生你好， 系岑生你好， 多谢你，多谢你哋啊！ 是 我本身都是揸紧新界的士的， 是 我看见寻日那种情况呢，我真的很呕血的。 嗯，怎样呕血情况呢？你即是有什么情况？ 香港政府成日呼吁我们对游客啊各样是好一点，但是我们本身第一样东西接触人家游客的下来就是的士司机。 嗯， 但是我们成日在机场那里出入呢，我们见到口岸又是这样，机场又是这样，即系啲乘客见到成日都眉头都皱埋，点解冇的士嘅？点解冇的士嘅咁？ 嗯，咁琴日你有冇？你应该冇开车系咪？有冇开车你？ 唔系，我就唔系日日开噶，我有人休息我先去开嘅。 嗯， 啊，咁我见到呢啲咁嘅，你个的士照计你系市面必须要嘅交通工具嚟噶嘛？系嘛？点对点服务咁可以？点可以又话要照加附加费几多？加附加费几多？呢样嘢系冇应该嘅。 嗯，即系岑生，你都认为，即系其实就算琴日打风啦，咁即系的士司机如果佢喺机场去接载乘客，其实你认为都系按标收费？ 一定系按标收，你可以唔揸噶嘛？呢个系神圣嘅职业嚟噶嘛？ 嗯， 啱唔啱啊？你服务社群噶嘛？ 嗯， 但系一样嘢政府做错咗咧，而家就政府俾的士嗰个行业带住政府嚟行。 嗯， 佢中意咪派多几架出，唔中意咪唔派咯。咁但系我哋揸租车嗰啲咧，我哋想开系唔可以开，你知唔知啊？ 嗯， 车行规定唔俾我哋开啊。 系啲行车安全理由系咪啊？ 唔关事。若果我哋私自攞到个车，我开到佢可以报警拉我哋，话我哋盗窃嘅，你知唔知啊？ 嗯，好。咁啊，岑生，多谢晒你嘅电话，咁啊收到啦。咁啊，岑生认为咧，其实即系的士司机，就算系喺嗰个恶劣天气之下，如果佢开工咧，都应该系按标收费嘅。咁啊， 系。 咁呢个就大家可以即係有意见可以发表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再傾过。 CIBS 人人广播。 CIBS 现正接受申请， 俾你做电台节目 Finding Through Broadcasting。 CIBS 就是一个等大众认识广播的计划。 如果我有机会做一个电台广播节目，我希望是个广播剧，是讲一班少数族裔在香港的生活所遇到的矛盾和日常琐碎事。 心动不如行动啦！如果有任何疑问，都欢迎你致电23312334或者 WhatsApp 68238022预约咨询服务，会有专人协助你填写申请表。 多样文化， 社会共融，就是 CIBS。 网址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1月30日。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風啊，潘永祥。咁啊，打風咧就有機會落雨啦。咁今次小犬都有帶嚟黑雨，即係紅雨咁啦。咁一落雨咧，即係我哋又驚有水浸啊、山泥傾瀉啊。咁如果有山泥傾瀉咧，咁啊對於即係一啲郊野公園嘅路段咧都會有影響。 係啊，就因為咧，即係行嗰個郊野公園咧，即係我都有即係試過咧，就山縮嗰陣時候咧，咁就唔好話即係佢停咗。嗰、那個風暴嗰幾日咧，就千祈唔好去啦，因為咧，嗰啲泥土咧，好多時鬆脱咧，係要風暴啊，或者啲雨停咗之後咧，仍然係會鬆嘅。咁同埋嗰啲樹咧，你唔知幾時冧落嚟嘅。咁、就我都試過咧，即係就算係停咗兩個月咧，好多時咧嗰啲咁嘅樹咧，都會擲住喺啲路度啊。咁有陣時政府都未必得閒咧去清嘅，因為即係嗰個塌樹嘅機會嘅數量都多啦，咁上次都係啦，即係到而家咧，似乎咧都有好多即係郊野公園嘅路段咧都係封閉咗嘅。 係咁睇翻漁護署嘅數字啊，即係講緊上個月蘇拉咁啊，加埋黑雨啦，咁 睇翻漁護署數字，截至到10月7日咧，咁其實我哋香港有18段嘅即係郊野公園嘅路段咧係未解封嘅，咁啊包括係平時我都有跑開噶，咁啊城門郊野公園嘅路段啦，咁大帽山北啦、大帽山西咧，其中即係大帽山郊野公園嘅山徑啊，大帽山西連接龍門郊野嘅徑郊野嘅路徑啦，同埋城門引水道咧個路段咧。即係都係即係受到影響咧，就仲未解封嘅。咁即係其實講緊，其實啱啱先過去呢個禮拜六日咧，都有一啲即係越野跑嘅比賽都會舉行啦。咁所以因為颱風嘅關係啦，咁啊取消咗啦。咁但係另外嚟緊咧，即係11月都會有一啲其他嘅即係越野跑嘅路比賽啦，佢哋就呼籲一啲義工啦，係咪可以幫手咧去修復啲山徑咧？因為其實上次即係嘅颱風啦，咁其實啲受損毀嘅山徑都未即係修復好。咁頭先好似你講啦，即係有機會即係啲泥鬆啊，咁有啲可能如果係近一啲瀑布嘅地方啊，咁可能有啲水啊，咁其實冧樹啊，其實都幾危險嘅。 係啊，咁就當然啦，即係如果有義工可以幫手咧，就最好啦。咁但係咧都要注意嘅，因為畢竟咧即係有陣時咧嗰啲咁嘅即係你話唔同話，即係我哋清潔沙灘咁樣。即係你會睇到啊，亦都冇乜危險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呢啲郊野公園啊，尤其是斜坡啲咧，有陣時咧我都試過咧行下咧，聽到啲聲嗱嗱聲咁樣。咁好彩咁啊，即係觸覺都敏鋭啲啦，嗱聲行快兩步咁樣，跟住嗰啲雪真係冧落嚟。 嗯。 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人多去做一啲清潔咧，或者即係清一啲路啊，咁啊就如果啲雪冧落嚟都危險嘅。咁所以變咗就當然義工咧。多咧當然係好啦，但係都要注意安全啦嚇。 係啦，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咁啊，對於打風之後、颱風之後、黑雨之後，郊野公園路徑嘅修復啊，或者你行山嗰陣啊，有冇啲乜嘢嘅遇到啲咩情況啊？歡迎打電話1872311873同我哋傾下嘅。咁啊，潘永祥，頭先你講到咧，即係我自己有時即係都有去即係去跑山啊，去即係行山嘅。體驗咧就係啱都係呢兩個禮拜咧，我都發現啦。例如我喺即係喺梧桐寨嗰度瀑布上去大帽山咧，因為佢有瀑布啊嘛，咁啊旁邊啲山路咧其實就平時就例如我經過主要瀑布咧，其實水位唔係好高嘅，即係可以就咁過啲石就過到啦。啊，嗰日去咧就發現哇，水位好高，咁啊即係要降水過啦。咁同埋啲樓梯咧，其實即係都有啲水咁樣流落嚟咧，咁其實都有一定嘅危險性嘅。咁所以如果冇乜經驗嗰啲，即係有啲市民中意打卡，即係行山打卡影相嘅，咁可能都會有一定嘅危險性咯。 系啊，即系我以前做童军令走嘅时候咧，即系训练啲童军咧，都好多时都俾一啲片段嚟睇嘅。好多时你真系唔知嘅，即系你睇到咧好平静嘅，即系嗰啲溪涧咧，你觉得可以洗下面啊，饮下水啊，甚至可能喺嗰度咧歇息都得嘅。咁但系咧，如果嗰啲溪涧啲水咧突然间咧可以冲落嚟咧，5分钟就即时咧可以将嗰个溪涧咧浸到好高嘅。咁同埋咧，嗰個力咧好大嘅，咁所以千祈唔好睇到嗰個溪涧好平靜咧，你就等於咧冇乜事可以即係喺嗰度歇息啊咁樣，咁所以一定要小心啊。 係啦，咁聽眾可以打電話1872311873同我哋分享下嘅，咁我哋先接聽咧嘉賓電話，咁我哋請嚟咧 Parks and Trails 夥伴協作及傳送總監邝心妍，邝心妍你好， 邝心妍你好， 你好你好， 係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一講其實咧，即係而家啱啱小犬就即係個風就走咗啦，咁但係即係今日都有黑雨啦。咁其實之前咧，即係上個月嘅即係蘇拉集講啦，其實即係啲山徑咧個修復情況咧，即係就你所知而家係咩情況咧？ 咁其實咧，即係漁護署都有好快咁樣去做翻啲通報啊、清理嘅。咁暫時而家咧，我都睇翻佢哋嘅即係最新嘅信息咧，就大約有18個路段咧都未解封嘅。咁同埋就而家其實啱啱係咯，而家有小犬啦。咁所以我哋都會即係會呼籲大家就係唔好話去呢啲咁樣嘅地方，同埋甚至乎係即係有雷暴嘅時候要睇天氣啊、大雨啊，都唔好上山住咯。 係。啊，邝心怡啊，我想问咧，即系其实呢啲咁嘅郊野即系公园，我而家封闭咧，其实主要系因为即系啲树啊，即系堵塞啦，因为其实佢有一定嘅即系有机会即系冧山泥啊，所以即系暂时都要封闭佢先咧。 其實有幾樣嘢嘅，通常咧就係、因為其實冧樹最一開頭咧就一定係冧樹嘅，咁但係冧樹咧都好快可以清理咗嘅，咁但係就其實如果剩翻落嚟咧，好多時就會係因為可能仲係呢個山泥傾瀉啦，或者已經係即係傾瀉到已經有個凹陷咗，咁嗰度係要多啲時間去做翻，同埋就係有即係仲係有泥石流嘅風險嘅地方咁樣，咁嗰啲都會係仲係未解封咁咯。 咁啊，邝生明，头先即系讲紧即系冧山泥，我哋见到即系渔护署嘅资料啦。咁、那个涵即系嗰个范围都即系新界又有，咁港岛区又有。咁其实呢一方面，其实如果系要去维修啊，去即系去做翻一个即系修复，其实有啲咩难度咧？ 其實即係睇情況咧，即係譬如我最近咧就去咗港島呢個嘅第四段嘅暴力徑嗰度附近咧，咁嗰度咧就比較嚴重嘅，因為佢嗰、那個直情成個斜坡嗰度塌曬落嚟咧，咁基本上根本就冇路可以即係。你要踩咗去嗰個山嘅斜坡度嗰度行，其實就好危險嘅。但係因為呢啲佢已經所有嗰啲管啊、線啊露曬出嚟咧，咁變咗佢又要即係其實唔同部門要 check 翻嗰啲管道啊，所有嗰啲管線係咪有冇受損啊？咁如果受損又要整翻啦，整翻好之後咧，先至可以再去即係填補翻嗰個塌陷嗰啲位。咁所以嗰啲咁嘅情況咧，就一定會需要一段時間咯。 係。咁就如果遇著呢啲咁嘅情況咧，其實有冇啲臨時嘅措施咧？即係譬如話，即係喺附近啊，辟一條小路啊，等佢可以即係避過一啲而家即係可能要好長時間要用工程去修復嘅路段咧。 其實唔會嘅，即係如果去到一啲咁即係已經係比較危險嘅咁樣嘅情況嘅話咧，咁其實漁護署或者同埋其他可能路政署一啲部門都已經會圍封咗嗰段路，咁其實基本上就已經唔行得㗎啦嗰度，咁我哋都唔會係叫大家去話啊點樣開另一條路，因為其實都唔會知道側邊其實係咪真係咁安全咯，尤其是即係而家又再落雨啦，咁其實又再多啲水分咧，其實都未知道嗰、那個。實際情況可能會再有一啲嘅山泥傾瀉嘅風險，咁所以變咗其實圍封得嘅話，我哋都會叫大家係唔好行嘅。 咁啊，邝生明，因為我見到咧，即係我自己都有經過，即係城門郊野公園咧，即係喺荃灣嗰邊，即係我哋上去有一段路落翻去咧，都見到佢圍封。但係我見到即係有啲市民都會繼續行，因為可能佢冧嗰個位咧，唔係真係好大範圍咧。咁但係咁呢方面，我哋應該點樣呼籲啲市民要注意即係安全呢？ 其實我哋覺得就即係我哋都有時，尤其是可能即係安翻啦，有一段時間即係蘇拉之後啦，咁跟住大家又都可能會話覺得啊，即係好似乾翻啦，覺得應該會安全咁。但係我哋其實都係始終都係講嗰句就係話，其實佢圍封咗，因為佢始終附近係唔肯定佢係咪安全啦。咁所以我哋都會覺得就唔好行嗰段路段住啦。咁因為其實咁而家譬如我哋而家咁啦，即可能有18段路係未解封啦。咁但其實其他可能解封咗嘅，咁可以去其他嘅地方行啦。又或者，但係總體嚟講，譬如落曬大雨啦、雷暴啊、天氣嗰、那個酷極端天氣嗰啲，我哋都係勸喻大家都係即係要停下先咁樣咯。 係啊，郭心怡啊，因為而家咧嗱，我哋又有小雨啦，今次亦都嗰個風幾大，同埋都好多雨水啦。咁一般嚟講，漁農署係咪即係停咗雨？即係個風暴停咗之後，即係用幾多時間去巡視嗰啲郊野公園，然後再公布一啲新嘅即係封路嘅措施咧？因為會唔會即係喺呢段時間咧，即係未有即係巡視嗰啲危險嘅情況之後，又未有通過嗰時，咁郊野人員去即係啲人士去郊野公園嗰時，會唔會有一定嘅危險咧？ 其實咧，我哋睇翻其實上次蘇拉嘅情況咧，咁我哋覺得漁護署都幾快，因為其實我哋自己同事即係完咗之後，咁可能因為有啲工作，咁所以都去即係考察一啲部分啦。咁我哋譬如話，可能一完咗即係黑雨啦，咁跟住之後去睇嘅時候，其實可能第一日睇都仲有好多冧樹，好多其他嘢，但其實可能隔多一兩日咁樣咧，再去咧，其實已經清曬啦。咁同埋因為除咗咁之外咧，其實佢哋都好快即係清，咁可能係 遲一步咁樣，但係其實佢哋好快都已經即刻出咗啲 notice 咯，即係我哋去到已經喺嗰個特定嘅路段都會掛曬牌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呢樣嚟講都我哋覺得嗰個通報同埋清理加即係整體嚟講都係做得算係幾快嘅。咁但係即係市民一般嚟講咧，其實我哋就會都係會叫佢哋上翻交易落行嗰個嘅網站啦，因為其實佢哋嗰啲一即係 U-shut 做咗咧，佢哋就即刻擺上去，咁就知道邊啲路段已經有違風咧，咁變咗即係可能行之前咧就已經可以 planning 就唔好去嗰啲路段啦。咁而另外就係講翻就係話，我哋都成日講嘅就係其實一即係落完大雨啦，即係或者打完風啊，就唔好即係。都係唔好，盡量即係唔好即刻去行山啦，因為其實都係仍然有危險。始終嗰啲泥土即係吸咗好多水分，唔知道幾即係可能都仍然係有嗰個塌嗰個風險咯。 嗯，咁啊，郭生賢，因為就你哋嗰個觀察啦，咁除咗暴力徑係比較嚴重之外，仲有啲咩路段係冧得比較嚴重，或者個損毀比較嚴重嘅咧？ 其實簡單嚟講就係廣州新界都有嘅，咁基本上就係而家佢哋圍封咗嗰啲就係即係比較嚴重，因為其實好似我正如我講啦，如果佢一完咗個封，可能冧好多樹，其實佢哋就會即其實都好快就可以清走咗，咁所以如果而家仲圍封嗰啲相對就會係比較即係可能係仲係危險嘅路段咁樣咯。 嗯， 係，咁就除咗一啲咁嘅封閉嘅路段咧，譬如話有啲郊人士好想話，譬如週末都去燒烤啊咁樣。咁呢啲咧，郊野公園嗰度，或者佢哋有冇，或者漁農處佢哋有冇話，即係上網，即係話邊啲係封閉咗嘅，即係燒烤場所啊，俾公眾知道，而唔使話去到先知嘅咧。 其實因為本身佢嗰個網頁所講嗰啲路段，嗰啲封咗路段咧，其實你即係你會譬如話可能好多相對一啲燒烤場咧，都係比較近即係可能係一條路徑嘅可能係起步咁樣，或者即係做啲即嗰度嗰啲路段咧，相對咧可能係冇又近市區啲啦，咁就影響可能冇咁大，但其實如果大家去嗰啲燒烤場，其實你睇翻佢封咗路徑，其實已經知道係咪即係你要去嗰個燒烤場係咪呢個範圍入邊咯。咁如果冇嘅話，咁即係其實冇封到咯。咁其實所以就可以睇翻呢個資訊都會知道嗰個情況咯。 嗯，咁啊，郭生移民，因為有啲路段好似你講暴力徑，如果損毀比較嚴重咧，即係檢查完管線之後安全啦，咁跟住就再去鋪翻嗰個山徑嘅路面咧。咁你覺得喺嗰、那個即係材料上高有冇需要有啲即係注意咧？可能以前鋪落嘅，咁可能而家即係隔咗咁耐啦，咁係咪可以有啲新嘅物料去令到個行山徑更加即係方便到市民呢？ 我哋咧就即係當然啦，因為我哋都唔係一啲即係結構工程嘅，咁即係當然要第一啲專家去睇翻啦。但係如果對於我哋嚟講，其實我哋成日都會好想呼籲，就係話其實一路一啲山徑，如果當有機會嘅話，可以即係如果之前係石屎嘅，然後有機會啦，係一個契機可以去換嘅話，我哋都希望可以用翻啲自然物料嘅，因為其實自然物料即係除咗係即係觀感上會同個郊野更加融入之外咧，咁實際上咧都係其實本身嗰個石屎咧，即係如果你一啲好大量嘅雨水落嚟嘅時候，因為佢平時嗰啲泥可以吸咗啲水去排走嘛，咁但係如果一個石屎路徑咁樣咧，咁佢嗰啲水就可能會變咗流咗去兩邊，咁就令到兩邊嗰啲泥土咧沖刷得更加勁，咁長遠咧就會變咗即係好容易側邊嗰啲鬆曬啊，咁就會 咁啊，鄺心妍咁啊，多謝曬先，因為時間關係啊，咁我哋要聽一節新聞，咁有機會我哋再傾過，咁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先啊，我哋翻嚟剛才我哋咧就讲緊话邝心妍就係话嗰个情况咧就係要注意个行山安全啦，因为其实如果你落雨之后咧，咁其实即係都係有个泥土松脱嘅情况啦，潘永祥，咁所以应该都要注意嗰个行山安全。 係呀，即係尤其是咧，即係因为咧，即係邝心妍都讲啱嘅，即係就算咧，即係因为而家一来政府要去巡视啦，咁同埋咧，即係就算未巡视到嘅时候咧，我觉得即係呢几日咧，即係都唔好去行山住下。 系啦，咁同埋市民就最好就系睇翻即系政府嘅网页嘅资料，咁啊行山前要准备啲行程咧，就唔好即系话去到咁啊见到有围风啦，都唔好去行，因为真系啲山径有山泥，可能即系会冧嘅风险啦，同埋冧树啦，咁呢啲都系需要注意啦。咁另外如果嚟紧即系阿邝师傅都建议啦，即系如果嚟紧修复啲山径咧，可以考虑下啲物料系咪可以真系可以即系接近一啲自然啲，咁令到个山径行起上嚟更加好。咁啊，即系大家就要注意啦。咁啊，所以我哋就要小心。咁我哋先听一节新闻。 港电台新闻报道。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嘅潘永祥。咁啊，琴日除咗係颱風小犬，即係大家好關心之外啦，咁啊，仲有啲嘢令大家好關心同埋好開心咧，就係杭州亞運琴日閉幕。咁啊，我哋香港隊咧，其實喺即係今屆嘅賽事一個成績都即係睇個獎牌嘅數目咧，都非常唔錯嘅。 係啊，冇錯啊，即係今次都獎牌都係即係過往多年最多啦。咁而金牌亦都係最多嘅一年嘅其中一年啦。咁而銅牌都即係有29個啦，咁銀牌16個，金牌8個，咁即係總獎牌咧53個，咁即係比去年咧都多嘅嚇。 係啦，咁啊睇翻嗰個項目方面咧，我哋見到其實即係睇翻資料啦，咁我哋見到即係我哋一啲比較即係精英項目啦，例如劍擊啊、游泳啊都有好嘅成績啦。咁另外我哋見到即係喺即係攞金牌方面咧，即係有一啲項目咧，例如橋牌，即係都攞到個金牌。咁啊，另外銀牌方面咧，我哋見到都有啲新嘅項目咧，即係電競咧，其實即係今屆就係一個即係正式嘅賽事啦。咁啊，我哋即係港隊喺電競方面都攞到一面嘅銀牌啦。咁啊，其他方面即係我哋見到銅牌即係都有一啲即係個數字多咗啦。咁我哋見到其實即係亦都有啲新星咧出現嘅。好似喺金牌方面咧，咁其實喺即係高爾夫球嘅男子個人賽啦，我見到有新星許龍一啦。咁其實即係喺其他方面咧嘅賽事都見到一啲新人嘅，所以呢個都係我哋今日咧嚟緊呢一節都會傾一傾啊。從杭州亞運港隊嘅成績，咁究竟睇到我哋香港喺運動員喺運動方面啊呢一方面我哋個進步係點啦？咁嚟緊我哋點樣延續我哋呢一個成績啦？咁呢方面都係我哋今日討論嘅焦點啦。咁所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對於杭州亞運對於我哋港隊嘅表現啊，同埋其他發展方面咧有意見咧，歡迎打電話嚟我哋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潘永祥，你覺得其實？即係港隊嘅表現，如果你自己個人係點睇咧？ 就嗱，當然今年嘅成績一定係好好啦。咁同埋咧，即係我哋一路都話咧，即係精英訓練啦。咁即係話好多時候我哋都覺得就話啊，如果佢喺呢個奧運或者亞運裏邊得到獎牌嘅時候，咁呢啲項目咧，我哋係咪即係政府會多啲資源咧？咁樣或者多啲去訓練一啲精英嘅運動員咧？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如果我哋同今次經驗去睇咧，其實好多時咧，呢啲咁嘅項目咧，我哋都發覺咧有啲新嘅進帳嘅，即係話過往咧唔係話好似劍擊啊、游泳咁樣不嬲都有攞獎牌嘅。咁嘅時候，如果我哋用翻話精英啦，即係過往係我哋曾經係攞個獎牌，好似比如劍擊啊、游泳咁樣，我哋先重點訓練。咁對於嗰啲新嘅即係進帳嗰啲，咁如果嘅時候又點咧？係嘛？好多時就係雞同蛋嘅分別啦。即係如果你一定要精英攞到獎嘅，咁佢未攞到嗰時，咁我哋係咪等於咧？我哋又冇資源，唔足夠嘅資源去訓練咧？咁樣嚇。 頭先你講到即係有一啲主流項目啦，同埋一啲非主流嘅項目啦。咁即係如果一啲主流項目，咁頭先我哋提到即係如果即係根據以往我哋嘅觀感就係、你個運動員咧，你要發展就係先有成績，咁啊先至跟住就有資源去支援你去繼續發展啦，咁呢個即係方向係咪其中一個即係方向咧？有冇可以有啊？係咪可以啊？未需要有成績之前，你有潛質啦，已經開始有資源去培訓啦，令到即係你嗰條路會容易走啲啦。咁同埋先，我哋都即係咪後你都有討論過啦。咁有啲運動員其實佢如果要發展佢個運動事業咧，其實可能佢由即係高中去到大學呢段時間咧，可能佢都係要即係要兼啦。咁其實就算佢可能畢業啦，佢要去即係參加運動比賽啦，佢其實都係要兼職嘅。 系啊，即系我好多亲友都系嘅，即系佢入大学之前咧，嗰两年咧，佢都有一个好大嘅即系斗争啊，系因为究竟我系要停咗啲运动啊，去考我嗰个大学入学试啊，因为我同步咧咁样，咁就可能咧要迟咗一年咧咁样，咁通常我都同呢啲年轻人讲，就话即系入大学咧，即系你入迟一年，其实唔系一件大不了嘅事。就算你讀書嗰時候，一般係四年啦，畢業啦。你就算讀多一年又點咧咁啊？但係如果你一啲運動嘅時候咧，你嗰陣時係處於一啲高峰嘅狀態，咁嘅時候，如果你放棄咗、停咗咧，有陣時你未必一定係可以即係得翻嗰個水平嘅。 咁所以反而咧，即系咪即系可以同步咧？咁样如果真系不幸入唔到大学，咁咪迟一年咯。咁吓，咁但系好多时咧就好惨，就系啲家长系未必咁睇，因为的确个咧香港嚟讲咧，即系唔系过多可以做到，即系以一个运动为一个职业咁样吓。 咁所以心机旁边嘅听众对于今届杭州亚运香港队嘅表现有意见，或者对于运动员嘅发展有意见咧，欢迎打电话嚟我哋热线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哋先同嘉宾倾下。咁电话旁边咧有浸大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系主任及教授刘永松。刘永松你好，刘教授。 刘教授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啊，可唔可以先讲下咧？即系对于即系今届杭州亚运咧，我哋港队成绩都即系好好啦。咁你点样去评价今届我哋即系港队嘅成绩咧？ 我谂就预期喺我自己个人观察里边咧，就系会打破个总数嘅嗰个奖牌嘅总数。呢、這个我觉得喺过去，尤其是东京奥运之后咧。在那个训练啊、资源啊、教练啊各方面啊，意思在运动员的信心方面呢都提高了去拿奖牌，觉得能增一值的。所以我就觉得是预期里边能够打破46种奖牌数量呢，这个都是我预期之内。咁至于金牌的数量呢，我觉得总体来讲呢都是在我的估计之内，8面至10面之间，我哋有少少有啲咁多争咗少少啦，譬如壁球咁样，我哋好近嘅时候好可惜。即系林咩输2-3啦，呢次都咁呢个即冇办法嘅比赛系咁样噶啦。所以喺我哋个认知里边咧，我哋系一路向紧好嗰方面发展。原因就系喺个资源同埋能力，以至运动员本身对自己嘅理解能力都够胆去争三，即系三甲之内。呢个系我自己个人睇法。咁另外咧就系喺整体嗰、那个杭州亚运咧，亦都展示咗中国嘅文化同埋嗰个。力量啦，呢、這個喺嗰、那個開幕式啊、閉幕式，我哋都延續咗過往由2008年北京奧運啊、2022年嘅北京冬奧啊，加上成都大運會啊，咁呢個其實一路傳達緊呢個中文化信息同埋和諧嘅信息，咁呢個都係好一致嘅啊。 阿劉教授啊，即係嗱，當然咧，即係資源嘅投入咧，就一定好重要啦。咁就就同以往比，係咪即係第一就話政府係咪個資源咧就係？多咗咧投放咁样，咁第二咧就即系好多都话啊，系咪就算资源投放，咁啲年青人系咪愿意参与咧？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都要由细咁样，即系小学甚至可能中学咧一路培训噶嘛。咁如果去到中学嗰时候都已经可能啲家长又唔支持啊，佢自己又要一心都系谂住入大学啊，咁变咗好多佢嗰个训练咧都未必有足够时间一路培训到去到即系去参与啲国际嘅运动咁样。咁就你观察咧，即系除咗资源之外，点样转变啦？同埋即系年青人嗰个参与嗰个运动嘅文化嗰度过往呢段时间系咪都有所改变咧？ 系冇错。嗱，如果睇翻个预算先啦， 系 喺2000年之前咧，其实政府俾香港体育学院嗰个经费咧，每年咧系得9000多万嘅啫， 系 一亿都唔够。咁而家到2023年咧，今年咧应该系8亿多。咁嗰個增幅咧，差唔多有即係9倍咁滯㗎啦，9倍。咁當然啦，你8億幾冇多錢咧。如果睇翻整個世界嗰、那個精英運動嘅項目嘅投資咧，呢個係好少嘅錢嚟嘅。我打個比方，喺2008年嘅北京夏奧咧，即係夏季奧運會咧，淨係直接投資喺運動員嘅訓練嗰度咧，即係包括訓練啊、醫療啊、服康嗰啲咧，其實就係200億人民幣。咁佢最後咧攞咗48個金牌，咁你從一個最簡單嘅諗法裏面咧，差唔多一個金牌要4億，即係如果咁樣，我就做咗好簡單嘅印象去解釋嘅時候，咁換句話講咧，以我哋而家投資咗8億多 ，total 有48項嘅運動去參與，其中我哋攞到差唔多三，即係咁多嘅53個獎牌連埋金牌嘅時候咧，呢、這個喺740萬人裏面咧，呢條數咧。是非常之即係成功，即係嗰個成本效益係好高嘅。如果我哋好多時候都同新加坡去作一個即係比較時候，呢方面我哋贏新加坡係好遠。所以從嗰個運動訓練嘅制度嚟講，同埋資源咧，我哋進步咗好多。尤其是喺真係講東京奧運啦，就因為一個比較特殊嘅背景之下咧，就冇傳媒去投標嗰個轉播權。就令到政府咧啊，第一次咧就承包咗呢個轉播權之後，亦都喺好多商場裏邊咧，係帶動起個運動文化。 咁阿刘教授，即系头先即系都有提到，即系阿潘永祥都有问到，即系嗰个对于嗰个即系年轻人咧，佢去参与运动，即系例如话我哋见到今届赛事都有啲新人即系辈出啦。咁其实话喺呢一方面咧，其实香港年轻人去投入翻喺嗰个运动嗰个即系方面，即系你有个观察点样咧？ 嗱，我哋永远都将嗰个精英运动同埋大众参与咧系分开两个去睇。其实咧，我哋睇嘅时候咧，应该系一个带动嘅能力嘅，譬如话。当我哋睇到张家朗喺呢几年里边，能够由亚洲锦标赛啊、奥运嘅冠军啊、大运会嘅冠军，跟住亚运会冠军咧，我哋睇到好直接、好直接嘅现象就系话，好多学校已经由小学开始训练，康文署好多嘅器材 support 佢哋，好多教练走出嚟做好多剑击学校，甚至有一段时间买唔到剑，买唔到剑服。 嗯， 咁所以咧，你睇到咧喺个精英带动里边咧，其实起咗好好严重，即系好大嘅效应。好啦，跟住我电话听到同事或者主持人讲，就话个读书嗰度咧，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喺各大专院校咧，包括八间资助大学咧，其实都有运动员嘅入学嘅优先计划。咁只要嗰个运动员咧，譬如佢系攞到港队嘅身份，都未必系最出色。攞到好高好高嘅成績咧，佢都可以申請入去。只要佢達到最低要求咧，以浸會大學為例咧，我就已經收佢入嚟去讀。咁其實喺呢、這個好早期，我哋已經開始咗喺劍擊嗰度就喺個傷殘劍擊嗰度咧，就已經係做咗呢個工作。咁因此，而家我覺得一方面咧喺嗰個精英運動能夠帶動大眾嘅文化之外咧，最緊要係點樣持續落去。根據奧運嘅研究咧，半年之後呢種咁嘅運動文化咧，就會慢慢冇咗噶啦。咁因此，而家我哋點樣帶動佢咧？咁上年咧成立咗一個文化體育旅遊局咧，將佢產業化同專業化結合咧，呢個就係政局嘅方向。 係。劉教授，我知你都做啲研究，即係譬如話唔同國家，即係點樣投放資源啊，同埋運動啊，同埋即係嗰個即係成就嗰個關係啊咁樣。咁守住香港咧，即係同其他國家有冇啲可以俾我哋借鏡嘅地方？即係譬如話政府啊，喺個政策上啊、資源上啊，或者帶動即係整體即係年青人去投入呢個運動嘅文化嗰方面，即係有啲咩可以俾我哋香港借鏡咧？ 我就喺疫情前做咗一个中央政策组嘅报告咧，就同英国队咧喺游水、单车各方面咧系做个比较。咁我哋得到一啲比较重要嘅契机。第一就系喺嗰个整体嗰个专业化嗰度，譬如话咧，我哋要将嗰个有能力嘅，譬如 A 级同 A 星嗰啲级嘅运动咧，将佢专门化。譬如话我哋嘅场馆，我哋唔可以共用得太多嘅。我哋真系要，譬如话，我哋见到单车馆，我哋成立咗之后，单车嗰个能力系高好多嘅，真系。咁嚟紧剑击馆亦都会出现啦，咁游泳亦都系啦。咁所以咧，喺器材方面、场地方面咧，我哋必定要专业化，就唔可以即系太多共用，否则咧喺呢方面就唔得。第二样嘢咧，就系喺嗰个运动员能够争取到1%嘅优势呢度嘅运动科技。呢、這个1%嘅优势就系话。其实你睇到世界头20名甚至头50名嘅精英运动员咧，佢哋咧都系有可能随时咧系打低对方喺比赛里边。咁致胜之道咧，就系我哋 1%， 即系1%嘅优势，我哋点样攞到嗰1% 嘅优势？咁呢度咧就要同大学嘅科研去做。如果大家记得咧，东京奥运之后咧，政府系拨咗3億元额外咧，系支援香港体育学院同埋各大学咧喺呢方面争取奖牌嘅科技。咁你睇睇啦，譬如好似科大嚟讲，佢有风洞做呢个嘅单车嘅；喺理大嚟讲咧，佢 AI 嘅。咁好多运动嘅创伤康复咧，其实都同大学结合。我嘅睇法咧，而家我哋香港最比较落后少少嘅，就系喺运动科技同大学科研方面嘅配合。呢方面咧，喺国外尤其是英国嘅经验嚟讲咧，我哋系比较。即係慢啲咯，喺呢方面嚟講。咁此外，仲可以我哋俾引入多啲嘅外國水平高嘅教練。以韻律泳為例咧，如果大家仍然記得2008年咧，日本嘅韻律泳之母係肯去帶北京國家隊嘅中國國家隊嘅，成績彈咗上嚟啦。咁啊，琴日我哋睇到韻律泳咧，其實做得都唔錯嘅，但係好可惜咧，真係冇辦法。咁我覺得如果引入咗更多最 top 10% 嘅國際教練咧，咁呢方面咧就可以幫我哋上去好啲咯。咁如果睇到水球嗰度，你見到水球咧，連自己嘅場嘅訓練都冇嘅，咁所以呢個就真係冇辦法做到。 收到啊，劉教授，即係硬件上高場地要有啦，咁跟住喺即係運動嘅科技上高啊，即係運動創傷嘅研究亦都需要加強啦。咁另外其實今屆杭州亞運，我哋睇到即係除咗係游泳啊、劍擊啊呢啲即係精英項目啦，咁我哋見到其實香港足球代表隊其實都有好嘅成績啦。咁喺呢方面咧，其實即係喺足球方面，成日都會有一個即係迷思噶。咁究竟喺佢哋嗰個資助上高係有成績先有資助啊，定係點咧？咁其實喺呢一方面，其實阿劉教授你點樣睇？即係如果港隊即係喺足球方面啊，佢哋要點樣可以再嘅強化佢哋嗰個即係成績啊，同埋即係可以延續咧？ 嗱，呢個講法即係討論咗廿幾年噶啦，其實即係有成績亦或係即係。多啲運動能夠受益。如果根據喺港協奧委下面咧，我哋大約79個或更多咧，因為上年79個受資助嘅項目。咁我哋睇下香港政府同香港嘅大眾市民咧，要求我哋係平分咗8億幾去大家自在參與啊，因為我哋想攞獎牌或者金牌啦。咁如果我哋要攞金牌嘅話咧，我哋就要策略。咁呢個策略就係話，我哋都計下條數嘅成本效益。如果我擺落去個人項目嗰度，譬如話劍擊。譬如话游水，譬如空手道，我哋咧3-4個人一个队，我哋已经可能做到好多好多嘅训练能力，以至奖牌嘅希望出嚟。但系一队球队足球25人，咁我哋投资嗰个成本好大。但系咧调翻转嚟讲，我哋同亚洲以至国际嘅水平咧，要打出头来咧，能够即系入到4强啊，或者即系攞到奖牌咧，呢个机会系细。所以大家究竟愿唔愿意咁做咧？亦都咁讲啦。在而家20個 A 級項目裏面，有6個係 A star 嘅 A 星嘅，有13個係 B 級嘅，大家都係去計分。譬如今次嚟講，高爾夫球嚟講，佢係喺 B 級嘅，咁佢而家攞到分，佢可以入 A 級。咁呢個評分制度嚟講，某程度上面咧都係公平嘅。當然，我哋可以再微調計下佢點嘅計分項目裏面細分影響點樣計得好啲。但係如果我哋站在大家係希望香港能夠衝出亞洲達到世界嘅水平，攞到獎牌咧。咁呢個我覺得就係沿用而家喺體院嗰個計分項目咧，我覺得係理想嘅，我自己個人覺得係理想嘅。 阿劉教授，即係明白嘅，即係投資百億落去，咁我哋點樣去重點訓練啊，攞多啲獎牌啊咁樣。咁但係就即係我哋睇到咧，好多時一啲新嘅即係進嘅項目啊，或者啲運動員啊咁樣。咁佢過往嗰時，即係我哋都睇唔到佢有咩突出啊咁樣，突然間佢又會真係的確確又可以即係有啲突飛猛進啊咁樣。咁會唔會即係嗱？咁如果我哋以前我哋冇一啲資源落去嘅時候，可能呢一個運動員完咗，咁可能就即係青黃不接，就冇一個梯隊嘅咯。咁我哋點樣去取個平衡呢？ 你講得好好，其實咧，我哋而家都雖然有啲項目係咁樣嘅，譬如話以3項鐵人為例啦。今次其實都有啲即係少少失望嘅，因為3項鐵人嘅過去喺嗰、那個過去幾年嘅梯隊訓練咧，都係成績係比較有機會嘅。咁你諗下啦，如果我哋講3項鐵人，我哋都仲講緊李志和可能都退咗成10幾年啦，係咪啊？咁呢個梯隊嘅承接咧，就係話喺嗰個由學校到社區，社區到嗰個運動熟會，到同港協奧委嘅協作啊，同體育學院嘅協作咧，呢方面咧要做得比較成功啲啦。如果你睇到我哋有啲項目咧喺學校裏邊係非常之流行嘅，正如我講乒乓波啊、劍擊啊、游水啊、跑步啊，而家呢啲都相當流行。咁所以我覺得要一站式咁樣能夠提升到佢哋，同埋有一樣嘢最緊要就係我哋叫 talent identification， 點樣去抽一啲認知到一啲有能力、有潛能嘅人，一早就喺小學、中學帶佢上嚟咧。咁呢個咧就要喺香港體育學院方面咧，其實佢有一個即係資優運動員嘅選拔嘅計劃嘅，但係呢個咧我覺得可以繼續優化，讓我哋更早拔啲好苗子出嚟咧，係提升嘅訓練。同埋有一樣嘢，剛才一聽到你哋講讀書嗰方面咧，其實係可以平衡嘅。以我哋大學為例咧。我哋系基本上冇限啲運動員幾時畢業嘅，咁呢樣嘢對佢嚟講，我哋都有個人嘅補習教練俾佢哋，幫佢哋讀書，幫佢哋温書。咁我覺得呢樣嘢就可以保證到佢哋冇乜好大壓力。譬如話，今年亞運，明年巴黎奧運，你要停學，我哋非常之鼓勵你哋停學，跟住咧你咪翻嚟再讀咯。當你退役嘅時候，咁我覺得喺呢方面咧，家長同埋個運動員咧就會有底啦。佢話：我哋有得讀書，然之後咧。 考即係退役之後又可以繼續讀，然之後又可以有一啲相應嘅行政崗位啊、教練崗位俾佢哋從事喜歡嘅運動工作。我覺得呢樣嘢咧，而家係越做越好嘅。 好，咁啊，多謝曬阿劉教授。咁啊，我哋有機會再傾過。咁啊，劉永松咧係浸大體育運動及健康學系副系主任同教授。咁啊，我哋先聽下聽眾有意見啊。咁啊，聽眾張生你好。 张生你好， 好两位主持人你好，好同意头先嗰位教授嘅发言啊，咁就呢个亚运会及同埋奥运会咧，最大嘅收获咧就是、我觉得市民嚟讲咧，最大嘅收获就系激发到香港政府对体育嘅热情，因为而家感觉咧，香港政府就突发奇想嘅，佢系譬如话。单车攞到冠军啊，搞个单车馆咯；击剑攞到冠军，搞个击剑馆啊。佢完全冇一个系统，冇一个体育嘅正确嘅理念去点去发展体育嘅。 嗯， 喂， 系咁，其实特区政府都有一个体育政策噶。 佢长期都唔重视体育噶啦，正如头先教授讲嘅，佢喺选拔。在學校選拔裏頭都已經是缺乏選拔，最近可能有啦，一路都是不重視體育的，即攞到冠軍，港隊攞到成績呢，就激發到港香港政府搞體育啫嘛，我感覺就是這樣啦。 嗯，好，咁啊，多謝曬張生嘅電話先。咁啊，張生嘅意見即係佢嘅印象，覺得似乎香港政府就冇一個即係政策去即係去支持體育啦。咁其實我哋見到其實特區政府咧係有即係體育政策啦。咁頭先啊，即係劉教授都講，其實係需要即係睇下究竟資源投放啦，究竟喺啲項目上高，究竟係志在參與啊，定係想攞牌？ 係啊，即係其實阿張生講，佢話即係政府冇政策，其實係有嘅。我諗啊，張生意思即係話咧，佢嗰個政策咧就只係局限於，比如話你攞到獎，咁啊就整個館。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即係唔同嘅運動有冇個長遠嘅政策去支持咧？咁樣 係啦。咁啊，聽眾有意見咧，可以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我哋先聽一節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迎接杭州亚运港队代表团成员回港。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康文署署长刘明光等出席。港队成员晚上七点几步出接机大堂，一众官员、港协暨奥委会代表同嘉宾等与港队代表团合照。卓永兴同杨润雄等随后与个别运动员倾谈同合照。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取消，热带气旋小犬吹袭本港，打破多项纪录，包括对上一次需要在十月发出九号增强信号，是1975年。同一年有两次需要发出九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对上一次是1999年。另外由午夜到正午12点，天文台总部录得339.3毫米雨量，打破184年以来的十月最高日雨量纪录。天文台话，在秋天集港的台风可能同东北季候风产生作用，令其变化同不确定性体好高。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说，小犬的中心风力不低，如果稍微靠近，可能会令香港南边受到飓风影响，形容本港是避过一劫。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去年12月成立至今，接触了超过200间企业，其中近30间已经或者准备落户香港，或扩展在本港营运的规模。初期合共投资超过300亿港元，创造超过10000个就业机会，当中大部分是科研或者管理层职位。陈茂波在第三届香港国际人才高峰论坛致辞的时候又说，截至上月，各项输入人才计划共收到约160000份申请，高才通计划收到超过50000宗申请，至今已经有约60000名获批签证的人才抵港，超越了政府定下每年最少输入35000名人才的目标。 出席同一论坛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获批高才通计划的人才大都好年轻，对香港面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局面显得尤其重要。将军澳清水湾半岛附近一处山坡发生山泥倾泻，面积约20米乘5米，事件中无人受伤，亦无影响附近交通。警方在中午12点几接获将军澳广场居民报案，话由家中单位睇到一处山坡有山泥倾泻，有关部门派员视察后认为冇即时危险。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4到28度，稍后骤雨减少，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山泥倾泻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车龙排到去柯达大厦，仍然影响到英皇道上东区走廊方向的车龙排到去模范村。而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另外七咸道南去尖沙咀近住理工大学湾位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架，车龙去到新柳街。而东区海底隧道有紧急维修，港岛出口支路去柴湾方向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九龙入口大致正常。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联合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灯打士街。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的车龙接近美林村。再提提大家一些晚间的封路措施，九龙湾启福道有凌晨工程，由凌晨的1点至5点半，启福道去牛头角方向介乎宏展街至到油站的部分慢线暂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生命冇 take two， 在道路上面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的小朋友，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时代更新了我们的生活日常，昔日的人情味是不是已经可一不可再？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细一，由我 Becky 李碧琪带你走访香港绝色老店，寻找老字号不老的传说。今晚7点35分，港台电视31。 城市无间跃动，源于清新空气无界限流动。自回归以来最好的空气质素，全赖政府投放资源和市民共同努力，因加得减，令空气污染物浓度大幅降低。政府现正检讨空气质素指标，欢迎在10月31日或之前到 aqoreview.hk 了解更多和发表意见，为香港注入清新力量。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好，翻嚟就风就风，咁我哋继续系倾紧咧杭州亚运港队嘅成绩啦。咁我哋关心到咧嚟紧，即系我哋港队，即系话香港运动员咧嗰个成绩嘅持续发展咧，因为出年就奥运啊嘛， 冇错。 咁所以啊，究竟点样去持续个好成绩咧？同埋即系见到今届即系杭州亚运有好多即系新人都出现咗啦，见到有啲即系项目啊，即系一啲我哋都见到，咁所以三机旁边嘅听众，如果有意见想同我哋分享咧，欢迎打电话嚟啦，1872311，1872311。咁我哋先听下咧嘉宾电话。咁啊，电话旁边咧系有剑击港队总教练郑少康嘅。郑少康你好， 郑少康你好， 系 hello， 系 ，hello，hello， 你好，你哋好， 系啊，咁啊，先恭喜晒港队先，系啊，先，跟住港队个成绩好好啊，咁啊，咁啊，啊，即系郑少康，咁你点样去即系总结今届即系诶港队剑击方面嗰个表现咧？ 嗱，今届亚运或者亚运，我哋系剑队嘅成绩系一金一银七铜啦，咁一共系九块奖牌嘅。咁系无论系即系从一个质量上咧，同埋喺一个数量上都一个历史突破嚟嘅，一个历史新高嚟嘅。咁啊，因为之前我哋系参加过咁多届嘅亚运会，系从来未攞过金牌。咁今次啊，张家朗攞咗个金牌系亦都系我哋队入边一个突破嚟嘅成绩嘅突破。咁同埋系。在獎牌的數量方面呢，我們之前兩屆是最好的成績是八塊獎牌的，那今次是一共是九塊的，那所以無論是質量或者數量上都是一個歷史新高來的。那我當然是對有這樣的成績是非常之滿意啦，還有是也都是在這裡我要多謝是我的運動員啦，我們整個教練團隊啦，還有我們的支援團隊啦，台前幕後所有嘅成員嘅，因為我好多謝佢哋嘅努力同埋付出，咁所以先有今日講到咁好嘅成績。 啊，鄭少康啊，今次咧即係劍擊隊咧，即係有咁好嘅成績咧，咁其實即係你觀察係主要係咩原因咧？即係政府投放嘅資源多咗啊，因為喺你哋嗰個訓練嗰個策略上啊，因為有啲突破性嘅運動員。即系出现啊，定系点样咧？ 咁样样咧，其实系点都有今日嘅成绩咧，系方方面面嘅，嚟自各方面嘅。咁样，首先系政府资源嘅投入系多咗啦。咁第二系对我哋嘅支援多咗啦，仲有系体院嘅一个。訓練的配套設施啊，好像是個支援團隊啊，好像是康復啊、生物力學啊、體適能啊、營養啊，各方面的各個部門的配合啦，仲有是我哋自己有一隊是好好的嗰個教練團隊啦，仲有我哋就是一班好努力、好刻苦的運動員，咁所以是綜合到咁多嘅因素。所以先有一个咁嘅成绩出嚟。 系，咁有好多说法就话咧，即系要有好嘅成绩咧，咁喺发掘一啲有潜能嘅运动员嘅时候要开始嘅，吓，因为如果唔系咧，你冇一个即系培训啊，咁样去令到有个进步啊，咁样，咁就有啲话即系甚至可能咧喺中学或者甚至可能小学里边咧就要发掘啲有潜质嘅运动员咁样。咁就住劍擊呢一個項目咧，即係其實你係用咩方法去即係發掘一啲有潛質嘅運動員，等佢哋咧，尤其是而家可以有第二梯隊啊、第三梯隊啊，一路咁樣上，就唔會有一個青黃不接嘅情況出現。咁你喺呢方面你點樣做嘅？ 其實我哋係有一套係好成熟嘅嗰個係訓練個機制嘅啦，好似係我哋係個機制上面係分三個唔同嘅年齡層段啦，係成年啦，係青年啦，仲有係最細年齡嘅一級係少年啦。我哋係喺一個喺咁嘅一個三級制嘅一個訓練嘅模式度已經係運作到有十幾年嘅啦，呢個制度係喺一年以後建立起嚟嘅，咁都行到成十二年有多嘅啦。咁所以我哋有一個好完善嘅選拔制度啦，我哋有一套係好完善嘅青訓嘅機制啦。咁所以嘅時候可以係保障得到我哋係呢十幾年嚟。即是每一年的时候都有很多新的才个好的苗子的发现啦，同埋是有一个好的训练的计划是帮他们是进步的。咁所以其实我们三个不同年龄层段的运动员他们都是有一个好的表现的。 是即是郑所长刚才讲到一些很完善的机制啦。那我不如即是简略讲一下，即是比如说在即是不同的年龄里面，即是你怎样去即是有一个这样的机制，怎样去选拔啊，或者怎样去甄选他们的。 係啦，咁樣樣係我哋每一年總會有個計分比賽嘅。成年嘅計分比賽係有四個，然後青少年嘅計分比賽有三個。咁每一年係我哋喺出邊，係因為體院係一個精英培訓基地啦。佢因為入嚟體院嘅精英培訓嘅時候，喺之前必須佢哋有一個門檻，佢哋有一定嘅能力同埋水平先可以被挑選入嚟體院精英培訓嘅。咁所以佢哋未入嚟體院之前咧，佢哋必須要參加喺出邊呢個總會係組織舉辦嘅比賽，然後咧每一年。呢幾個比賽，佢哋係將個總嘅次積分累積之後，排名前八名嘅運動員就有資格入嚟體院接受精英培訓嘅。咁所以每一個入嚟體院嘅運動員都可以咁講，係佢哋具備咗一定嘅能力，同埋喺呢個年齡層段入邊，喺香港呢個地方嘅時候，佢哋算係佼佼者嘅。咁所以嘅時候，我哋有一個咁嘅輪選機制，有個門檻入嚟，入到體院之後，我再接受更加高級、更加系統嘅訓練嘅時候咧，咁佢哋個成績咪慢慢出嚟咯。 嗯，好，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对于即系香港剑击队今届亚运有好嘅表现咧，同埋嚟紧点样去即系去发挥咧，有意见都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8723同我哋倾下嘅。咁啊，谢少康教练，咁我哋又想即系知啊，咁其实即系有啲项目咧，嗰啲运动员咧本身可能系要平衡佢即系又要翻工，因为可能我业余啦，跟住佢又要平衡佢嘅训练啦。咁其实喺剑击方面，其实运动员即系有冇需要面对呢啲压力嘅咧？ 都会有嘅，因为香港都几特别嘅地方，咁系好多家长都要求运动员嘅时候咧，佢哋系打剑系可以嘅，但系都要系兼顾好系学业嘅。咁我哋体院有一套好好嘅制度嘅，咁系我哋体院嘅同香港各个大学啦。包括係仲有林大輝中學咧，都有一啲合作嘅備忘錄嘅。咁所以嘅時候喺香港嘅大學嘅時候咧，係同體院有啲係合作嘅一啲咁嘅模式嘅。咁我哋啲運動員係可以去讀大學嘅同時，亦可以係兼顧到係練習嘅。咁係可以喺係練劍同埋喺學習呢兩方面咧，可以係雙軌發展嘅。咁所以嘅時候咧。最重要系我哋系而家系喺个社会度啦，各个大学又好啦，林大辉中学又好啦，佢哋对运动员嘅支援系多咗嘅。咁所以嘅时候，因为有啲支援喺度嘅时候，家长亦系可以系将佢哋嘅子女嘅学习嘅后顾之忧咧，系解除咗之后咧，佢哋会系更加支持佢哋嘅仔女系投入个体育嘅运动入边，咁所以因为有啲好嘅机制，所以系造就到我哋系多咗好多嘅年青人系参与系嗰个系专业训练啦。 咁阿谢昌，咁嚟紧咧即系奥运咧，咁其实港队剑击队方面咧会点样去备战呢？ 首先我咁样样讲先啦，因为我哋而家仲系喺一个系争取个资格出线资格个阶段，所以讲紧系奥运会攞咩成绩嘅时候，仲系为时过早嘅。我哋而家首先第一个目标系要争取到系出线先，因为如果我哋系出线嘅资格都冇时候，更加谈唔上系攞咩成绩。咁所以而家我哋部署嘅嘢系争取嚟紧系点样去。而爭取多啲名額係可以係明年出席係巴黎嘅奧運決賽嘅，咁所以我哋已經係個嗰、那個係奧運嘅資格賽已經開始咗㗎啦，已經係今年嘅四月份已經開始咗㗎啦，咁一直到係明年嘅3月31日嘅，咁喺2011年嘅國際比賽入邊個計分賽入邊咧，只要你積分係在前面的时候你就会有资格是出线是巴黎奥运的决赛。咁所以我哋而家嘅最大嘅目标就是首先是争取是奥运出线先。 咁哪些运动员即係嗰个机会比较高啲呢，即係如果就你而家嘅观察。 我觉得如果未到最后一下计数嘅时候，每一个运动员都仲有机会嘅。啊，喺一个数字上嚟讲，系都系有机会嘅。咁我唔讲，唔好去叫做系个别去讨论系边个运动员嘅机会大于细啦。每一个运动员都有机会嘅，未到最后结束，但系当然排名高嘅嗰啲运动员嘅时候，佢哋嘅机会会系大啲啦。而家喺國際劍聯排名嘅喺前面嘅運動員會機會大啲嘅，咁排名後啲嘅都唔係代表冇機會嘅。咁因為我哋而家到明年3月31日結束呢個計數計分賽嘅時候咧，仲有一段時間，所以喺呢段時間嘅時候，咩事情都可以發生嘅。 好，咁啊，多謝曬啊，鄭少康。咁啊，鄭少康咧係劍擊港隊總教練，咁啊。聽我即係鄭少康講啦，其實即係近呢幾年咧，即係劍擊隊嘅支援咧，即係資源咧都即係幾唔錯啊，咁所以佢哋嗰個成績亦都即係有，亦都係有一個即係有目共睹啊。 係啊，同埋似乎佢哋都有一個完善嘅制度咧，即係變咗都唔使驚話青黃不接啊咁樣，即係每個年齡階層啊都一路咁樣培訓上去咁樣。 系啦，咁啊，听众对于杭州亚运之后港队嘅表现同埋即系运动员嘅发展或者运动事业嘅发展咧，有意见欢迎打电话嚟我哋18723111872311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倾过。 联系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我系长跑运动员张耀良，我最中意听嘅节目系《风骚快活人》。港台95岁啦，我喺度祝佢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 系你我。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二有香港心脏专科学院代表讲解睡眠窒息症与心脏病嘅关系。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好，繼續自由風。咁我哋係傾緊咧杭州亞運港隊好成績啦。咁頭先我哋即係除咗同劍擊即係傾過之後啦，咁其實除咗劍擊項目咧，喺游泳項目咧，其實我哋港隊都有好成績嘅。咁喺金牌啊、銀牌同埋方面咧，都係有即係好成績嘅。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對於即係港隊我哋泳隊咧喺杭州亞運嘅成績，如果你想同我哋傾下啦，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咁我哋又同嘉賓傾下啦。咁啊。电话旁边咧系有中国香港游泳队总教练陈剑雄嘅，陈剑雄你好， 陈剑雄你好， 你好， 系啊，咁啊，恭喜晒即系港队我哋泳队嗰个成绩先啦，咁啊，想同你倾下啦，你点样去总结咧？我哋港队即系泳队今届亚运嘅成绩咧？ 哦，所以唔该晒你哋关心咁关心我哋游泳队， 系啦，咁啊，游泳队个成绩系点样咧？即系。 今次其實咧，我哋做出嘅成績同我哋比賽前嘅嗰個 K 差唔多， 即係個預期差唔多係。 預期差唔多，唯一有啲啲遺憾啊，就女子石正儀咧，本來係上陣獎牌嘅呢個項目咧攞咗第四，係。基本上就係好圓滿咯，好算好成功啦，啊應該。攞到嘅嘢咧，全部攞到啦，已经系咁样讲， 系。陈教练啊，即系今次都好开心啦，即系泳队里边有咁好嘅成绩啦。咁大家都知道，出年又要即系准备奥运啦。咁就喺港队嚟讲，你哋即系个策略点咧？即系有冇特别嘅安排啊，或者点样去备战啊，定点样嘅咧？ 好，相比亚运咧，其实奥运系另外一个 life。就是就冇可能去咁多人啦，因为要求好高，起码有一个达到 A 标才会参加。A 标基本上呢就是上一个奥运会第16名嘅成绩，基本上按照呢个标准系制定嗰个 A 标，所以依家香港就暂时有3个人达到 A 标啦。 啊， 同埋我哋仲有几位年轻运动员咧都有机会嘅，就睇未来半年啦。 睇佢嘅訓練啦，俾佢嘅發揮啦，我哋希望都一兩個人衝住 A 標嘅。除此以外咧，個女子自由式同射式接力咧，都係有機會入選奧運嘅。所以咧，最主要要睇出年魚頭多哈有一個世界游水錦標錦標賽，喺呢個比賽攞嘅成績，接力隊攞嘅成績，可以就知道我哋最尾可唔可以有資格參加巴黎奧運咯。 係，咁但係 首先我哋想盡量多啲人參加。希望有超百个运动员可以参加奥运。第二呢，我哋男子何天陀啦，伊恩科啦，我哋希望佢今次巴黎奥运咧可以入到四米翻落啦，头十六名。何诗蓓咧，都唔需要讲啦，佢自己对自己要求都好高嘅，但系可唔可以攞到奖牌咧，就睇佢证明咯。依家一齐准备咧，都准备得几好，成绩不断系提高，因为佢的对手越来越强大，系难度好高噶，但系大家都希望佢再一齐可攞到奥运奖牌。 系阿陈教练啊，即系如果喺备战嘅方面，或者你预期咧，即系边啲项目咧，你哋较为咧，即系觉得信心啊大啲，即系能够攞到奖牌嘅机会又大啲嘅。 你攞奖牌？坦白讲，即系何诗蓓嘅一百同埋二百自由式个机会比较高吓。 系， 第二个项目争取，如果接力队入到，基本上已经头十六名啦。因为奥运接力队只可以有十六个队参加，如果攞到资格，其实都已经系奥运头十六名啦，已经。 哦，咁样。 咁阿陈教练啊，因为即系我哋都关心到咧，即系港队泳队嗰、那个即系新人嗰个培训方面咧，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解即系讲解下嗰个系统方面咧？即系喺新人嗰个承接方面，系咪即系都即系咩情况咧？ 坦白讲咧，呢几年咧，其实可能因为疫情啦，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啦。新人方面咧，出来嘅人咧，其实整体咧睇唔够多嘅，因为整体来讲咧，嗰、那个运动嗰、那个注册运动嘅人数咧，因为三年疫情咧少咗好多，但我哋依家就讲啲教练，我哋达成个共识，就将最好嘅嗰个资源咧，摆在最 top 嗰啲运动员上面，就从你嗰个精英培训嘅角度来讲。有机会的运动员呢加大力度。譬如说今年呢世界青年锦标赛马萨廷就拿到一个青年组冠军。张生宇16岁就达到了奥运 A 标。这些都是我们这样的这个政策啦。 陈教练啊，即系好多其他项目咧，即系嘅都话咧，即系一定要资源，除咗话投放啲资金啊，仲有一啲设备啦、场馆啦、教练啊或者团队啊，甚至可能有其他嘅即系科学嘅人员嘅配套咁样。咁就算泳队嗰方面咧，即系喺场馆啊或者其他嘅即系资源配套方面咧，而家系咪足够啊？定系有啲乜嘢地方仲要去争取嘅咧？ 这个我来香港廿几年，那个政府投入的那个资源呢是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坦白讲都在政府这么多年给我们这么多支持。但如果呢这么多呢，其实我觉得都需要再更加投入多一点，增加投入。因为这么多年香港体育的那个成绩一路以来飙升，但是跟政府那个支援呢是相关的。现在来讲呢，我们那个泳池数量呢是一点不够的。同埋香港其实泳池都算 OK， 但是我希望起多点泳池咯。希望有专登，我好像新加坡好像新加坡的，他专登有个比赛泳池，这个泳池可以承办好大型的比赛。就所有比赛全部是那个泳池比。所以他比赛条件好好。我哋比赛咧就需要同康文署跟日播呢个场，天日播嗰个场，有啲泳池条件好啲啦，有啲泳池条件差啲啦。咁我希望就不会系一个专登比赛嘅泳池，好似单车馆咁样啊，系嘛？如果咁样嘅对我哋游泳界咧就帮助好大。 咁啊，陳教練，其實即係比賽級嘅泳池，佢有啲咩特色嘅？即係同一般我哋即係見到康文署嘅泳池。 我其實香港泳池都幾靚噶。 嗯。 但係如果要承辦一個大型嘅嗰個比賽啦，比如亞運啊、全運呢啲比賽咧，呢啲泳池係唔夠資格。第一，觀眾席唔夠多；第二咧，個前面唔夠大；第三咧，即係一個五十米左右比賽嘅坡咧，唔夠噶。我哋起碼要兩個 warm up 坡都有。我们铺都有五十米十条位置，呢个真正嘅配套设施系咁样嘅，科嗰啲大型嘅嗰个比赛，我哋香港系暂时嚟讲咧，所有泳池每一个泳池可以达到呢个水准，所以我哋好难承办到嗰啲大型嘅比赛。 嗯，系咁，陈教练头先都话咧，即系新人嘅即系就都相对少啦，可能呢几年疫情啊各方面啊咁样，咁嗱变咗出年奥运咧，我相信都系救人为主啦。咁但系再下一届嘅奥运，即系讲紧五年之后，咁你有冇一个即系策略去点样培训啲新人，鼓励啲新人入队咧？ 呢、這个都系我依家面临嘅问题。我哋亚运一员，我同教练要开会一讲，我哋居安思危。 嗯， 其实亚运攞嘅成绩已经系昨天啦，我哋睇明天。明天其实唔乐观噶，所以咧有好多嘢、好多问题等等，我都系解决。我哋叫呢几年都系不断嘅挖掘新人，但系香港你知道啦，就算有啲新人。才能啊，各方面都幾好嘅時候，但係國企未必配合到噶嘛，有讀書啦，有呢、這個嗰、那個嗰嘢啦，所以我哋盡量咧就多培養啲新人，盡量啊，但何時被咁嘅才能咧可遇不可求啊！香港咁多年就一個，但我希望啊，不然嘅將來仲有可以發起第二個何時被出嚟，係 嗯。好，咁啊，多谢晒阿陈剑雄嘅，我哋有机会再倾过。咁啊，陈剑雄咧系中国香港游泳队总教练。咁啊，潘永祥咁头先听到，即系似乎我哋港队嗰、那个即系新人嗰个培训、啊、或者嗰个人数有啲危机。 系啊，都有个危机啊，因为你似乎你救人，即系大家知道咧，每次奥运四年，咁你两次就八年，咁你一定有啲新人先接棒先得噶嘛，系咪啊？ 系啦，咁啊，所以佢哋都要谂下点样可以揾新人啦。咁我哋今日咧节目时间到呢度啦，咁啊有机会再倾过，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